雷暴警告啊，暂时见到有效时间就去到早上嘅六点半钟啦。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喺今天啊。2020年嘅九月九号嘅时候咧，咁大家又碰面，又可以咧喺今天星期三嘅早上啊，继续咧就系努力加油，做好我哋手头上嘅工作，加油各位听众！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由细到大啊，原来有好多人不断咁教我哋嘢嘅。就算冇人教，人咧嘅本能啊，都会咧就不断去到模仿学习。举例啊，好似 B B 仔，几个月嘅，一岁嘅，两岁、三岁，佢哋会不断咧就模仿身边嘅大人去到做一啲嘅事情。例如，当我大人经常都会有一啲嘅小动作，可能呢个小朋友慢慢又会形成呢啲嘅习惯。所以咧。学习在我们人类来讲，其实是一生不断去学习。教导人呢，其实只要你肯慷慨一点，都可以一生这样将你的经验，累积了的经验，不断地跟人分享，令到人会觉得是的，我有些方法可以令到我手头上的事情，手头上的一些叫做问题，处理得更加好，更加成熟，同埋更加快捷，更加快捷啊！即系商业嘅角度嚟讲，仲悭咗我哋嘅成本添。嗱，教人咧，其实有阵时就唔系将一啲嘅事情咧，直接咧就话俾佢听。当你遇到呢件事，你应该点样做啊？反而咧系教好人哋，当佢遇到某一啲嘅情况，当佢会失去咗某一啲嘅事情，失去咗某一啲嘅东西，用啲乜嘢嘅方法去到自己建立翻，去到自己咧就系捱过这一关呢，这样呢可以分享这些经验教导人呢，才是叫做真真正正教晓一个人。所以呢，人好奇怪，我们遇到很多不同的问题，教人又好，吸收的都好，我们都要不断呢想办法再进化自己，令自己进步多一点。学了的千祈就唔好唔记得啦。 忘记他，忘记他，让满腔忧郁退下。没有花，没有家，是我的真心说话。在这刻夜，落魄的荒野，长路上弯弯的弓，又同时荡漾着美梦，是你冲动划我的心痛。无论现实没有梦，或谁在浪漫地作弄，算吧，离别那伤心的我家，尽快忘记吧，来共我起梦吧，永远忘记吧，来扮演飘香的野花，浮沉在这一息间。忘记他，忘记他，让满腔忧郁退下。没有花，没有家，是我的真心说话。在这刻夜，落魄的荒野，长路上患难与共，又同时荡漾着美梦，是你冲动划我的心痛。无论现实没有梦，或谁在浪漫地作弄，算吧，离别那伤心的我家，尽快忘记吧，来共我起舞吧，永远忘记 待扮演飘香的野花，浮沉在这一息间，忘记他。 歌曲啊，佢系嚟自张学友《忘记他》。好，我哋嘅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较大，以及有雷暴添。最高嘅气温会到31度咁啊，不过其实呢几日咧都发觉系可能落雨关系啦，咁啊个痰又唔系好猛。其实咧虽然有阵时都系会去到咧，譬如30、31度，但系体感咧都已经系凉快咗好多啦吓。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噶。咁另外西贡区嘅雨势亦都特别大啦，喺上午嘅3:55啦，即系过去嘅一小时入边咧都比较上大雨，咁有可能出现严重嘅水浸。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嘅，咁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早上嘅6:30。早晨啊，各位听众。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藏龙啊，和耳鸣 有分别的。耳鸣是指外在的环境，即系冇发出声音，喺一间房入边冇声啦，但系你硬系听到咧，即系耳仔或者个脑传嚟一啲嘅声音。耳鸣嘅声音可以系好柔和嘅，好响，好尖嘅，亦都可以好低沉嘅。有时候咧会喺侧边，有阵时两只耳仔都会有噶。耳鸣咧会发生通常都系因为咧就听觉系统咧可能有一啲嘅问题出现咗。咁如果係問題複雜咗嘅時候，有機會影響到我哋日常生活㗎。其實耳鳴呢都好常見嘅，咁所以呢就唔需要太過擔心。耳鳴嘅人呢會聽到呢就係不存在嘅一啲嘅聲音嘅，咁可能嗰啲聲音額外呢就可能隻耳仔接收錯咗，或者腦袋分析錯咗，可能呢為鈴聲嗡嗡聲風聲嘶哩沙啦咚咚咚咚咚呢啲咁嘅声音，甚至咧系原来会有机会听到音乐或者歌声嘅，形式可以话相当之多元化。有阵时咧就耳鸣咧就会大声到咧冇办法令到人哋专注，呢个咧都系叫做耳鸣嘅其中一个嘅症状嚟嘅，太大声嘅可能会令到你哎呀真系好辛苦啊咁样。甚至咧会听唔到真实世界嘅声音，呢个咧都系咧就系耳鸣嘅一啲叫做严重嘅情况会出现噶。咁你话喂，真系有耳鸣嘅时候，几时先至去睇医生啊？嗱，每个人嘅身体情况咧，其实都系唔一样嘅，同医生倾一倾，咁就可以获到咧就最妥善嘅照顾啦吓。不过咧都有啲叫做关联嘅病征嘅，例如我哋要知道耳鸣发生咧。在上呼吸道被感染之后，例如感冒之后，而且呢就一个星期之内呢就没有改善的。耳鸣有机会突然之间发作，而且就找不到任何的原因。耳鸣呢其实还有很多种叫做有机会的原因的。例如呢就是跟年龄有关啦，耳仔啊，或者是鼻窦炎啊，心血管疾病啊，或者是脑部有肿瘤啊，荷尔蒙变化，甚至乎呢若果耳鸣患者饮酒吸烟， 甚至乎飲一啲叫做咖啡因嘅飲品啊，可能咧都會令到呢一個情況咧就係惡化。咁啊，有機會咧惡化起上嚟嘅時候，突然之間惡化得好快嘅。所以成日都覺得咧，今天我哋呢一分鐘呢一秒仍然健健康康嘅時候咧，應該咧就要繼續啊，好好地咁樣咧就珍惜我哋嘅生活啊同埋生命啊嚇。而明嘅風險因素咧都有嘅喎，例如咧暴露喺音量大嘅環境入邊，長時間暴露喺巨大嘅噪音下低，都會令到我哋耳仔咧，即係耳仔係負責將呢啲聲音傳到去大腦噶嘛。咁佢有好多咧就係嗰啲嘅細胞啊，如果一旦受損咗咧，咁就好麻煩噶啦嚇。咁啊，耳鳴有冇得醫咧？咁樣。咁而醫生咧就會喺診斷耳鳴嘅時候咧，就先檢查我哋嗰只嘅耳仔嘅，咁啊又會檢查埋頭部啊、頸部啊，做一啲聽力測試啊、行為測試啊咁樣。如果你話真係要點樣幫助咧，咁樣可能會係需要咧就係有助聽器嘅幫忙啦，或者咧就係多啲清潔我哋嘅耳仔啊。詳細嘅方式當然咧就係問下醫生，喂有啲咩計令到我哋可以聽翻人哋講嘢，人哋把聲係靚噶。问下医生咯，最紧要咧系遇到问题嘅时候即刻去解决，唔好拖。 听你讲嘢听到懵，用你的特殊技能扮中肯，错就错在已被禁，欠金运倒退的押韵。真相早已失了踪，任你作编播剧情是空洞，没对话信任已断送，你喜爱谣言或中惊已看通。 Tell me what did you say， 还摆出高姿态，你讲得够力，最重要是过程缺乏证明，靠左耳穿过右耳尖。失去没得到意义，要是暗淡世情有日风情，你知我知佢知也知，一点妄神话能有如童话，人人如神话，人人人无差，人人同情他，无人能明他，人人人人话我话。失了踪，任你作编个剧情是空洞，没对话信任已断送，你喜爱要连物中惊已看通。Tell me what did you say， 还摆出高姿态，你讲得够热，最重要是过程缺乏证明，靠左耳穿过右耳尖叫破声。 来自方浩文的音乐作品叫做《人话》，外面27度，相对湿度90%。诶，见到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了，去到今天早上的8:15。 学得多，人生赚得更多，活用传统智慧。 晨光成语百科。 啊，真系好啊！朝头早嘅时候又可以啊，睇下古仔。在北宋的时期，范仲淹曾经就是担任杭州的知州。他手下的官员经过他推荐之后呢，啊，个个呢都想去到一个自己的位置，升官的升官，发财的发财。喂，这样啊，当然受欢迎啦，等于财神和福神。 咁范生咁犀利啊，个个都中意佢啦。好啦，喺佢旗下有其中嘅一名嘅叫做工作人员啦，咁佢咧名字苏伦，因为咧其实佢都好勤力嘅，佢啊经常咧就会骑住匹马，咯咯咯咯咯咯，去到边度啊？去到咧就系、是、附近嘅县省嗰度咧就工作，但系因为咁啊，佢同阿范仲淹咧就唔系成日见面，咁啊得唔到佢嘅推荐，唔系佢唔记得噶，有阵时人咧特别以前有冇电话，我见唔到你，我真系帮唔到你噶嘛，系咪？阿苏生个心入边咧，唉，觉得好唔忿气，其他同事个个升嘅升，发嘅发咁样，佢啊梗系嬲猪啦。于是乎咧，阿就写咗首诗俾阿范生，佢话到啦：近水楼台先得月，向日花木亦为春。咁最后啊，范生收到嘅时候咧，良心发现，突然之间觉得系、哦，真系啊！又青天又明月，照到自己的内心入面都感觉得到苏三哥一份的叫做职愿。于是乎呢，他呢就决定帮帮他了。将他呢心入面所想的，心入面希望晋升的职位的帮他呢就打通帮他呢就是打通一些的脉路，然后呢等他可以人生的路途仕途上呢走得好啲。最后即系帮埋佢实现埋佢自己咧喺工作上嘅愿望，为佢不断咁样推荐工作，即系叫做靠近水边嘅楼台先至可以得到月光。比如咧就所住嘅环境可能方便啲啦，有优厚嘅条件，咁啊容易啲得到好处，亦都咧可以叫做咧就系近水楼台先得月。你工作的环境会不会是现在正值就是帮得到你可以有很多方便的位置呢，定还是不是刚刚相反，那你会不会尝试去改变它，令到你身处的环境是一个近水楼台的环境，那你的工作的仕途上就可以更加得心应手咯。有时啲嘢唔系话发梦先有嘅。太逼真的屋好设想，太坚稳的交往规则，太绷紧的脑部何时有烦恼场？你可知这个地球上有千亿种怪异模样，发出酒馆照着迷幻告别惆怅。说过去那雪收心奇香，这个被发觉有麻瓜演奏一场。心不知痒，陪我迷上风云，越过幻变西洋，十块木碎伸手看思小马就踏遍无数星斗，云雨我喝清酒，忘记俗世几斗，烦恼力争斗。嘟嘟嘟，怕将时间沙漏，十秒内看清楚。发上沉默为谁坐着，再等等一世未中奖，再等等多世就结上当下，等我失去旧模样，怪鸟说带我放太阳花，蚂蚁说要放肆，迟请与我失限，我约你你却说要回家，明明还能有假的到底怎样变明？ 解释根本搞不清，就别要再求神确认。 中之前揾你一首歌曲啊， 《 神思梦游仙境》，林家谦。听听新闻，转头翻嚟继续神光第一线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有郭婷晶报道新闻。一名男子寻日凌晨在尖沙咀揸车期间，被一架电单车的男子开枪射击，事主负伤自行揸车到伊利沙伯医院求医，现时情况稳定，无生命危险。警方相信事件同黑社会纠纷有关，案件列作企图谋杀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話45歲事主揸車途經柯士甸道同廣東道附近被槍擊，兇徒之後逃去。警方其後喺現場檢獲一粒9毫米嘅彈殼。警方表示45歲事主報稱傷人，案發之後自行揸車前往醫院途中，喺佐敦道白家士街附近先後撞到三架的士。有網民過去的星期日發起在九龍區遊行，警方拘捕289人。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社交網站 Twitter 貼文表示，香港要穩定，最佳途徑是民主、尊重基本自由和政府問責，而非限制言論自由、延遲選舉和限制行動等嚴苛的做法。白俄羅斯當局證實拘留反對派領袖科列斯尼科娃。官員說科列斯尼科娃當地星期二凌晨企圖越過邊境進入烏克蘭時被拘留，不過同科列斯尼科娃同行的兩名反對派成員說是當局企圖強迫科列斯尼科娃出境，三人被便衣人員用車送到邊境檢查站時，科列斯尼科娃反抗，將護照撕毀掉出車外，之後從車窗爬出，堅持留在白俄羅斯。而兩名反對派成員就接受出國，抵達烏克蘭首都基輔。目擊者早前說，科列斯尼科娃星期一在首都明斯克街頭被蒙面男子強行帶上車。法國總理卡斯泰因為同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環法單車賽總監有密切接觸，需要接受隔離，首次病毒檢測呈陰性。总理府透露，卡斯泰状况良好，将会留在总理府接受隔离，并将会在一星期之后再次接受病毒检测。卡斯泰话将会严格遵守防疫规则。环法单车赛组委会早前宣布，赛会总监普鲁多姆对病毒检测呈阳性，初步显示他是无症状感染者，他将会离开赛事一星期。环法单车赛至今已经举行10站赛事，所有车手检测呈阴性。卡斯泰和普鲁多姆日前在法国南部共同出席第8站比赛，两人共同乘坐一架车，他们当时都有戴口罩。天气方面，今日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8: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六二一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往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嚟到6:35啦吓，咁啊，扭开心机，而家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权浩小白陪住你哋咧，就一齐咧啊喺呢一个嘅早上啊。2020年9月9日的早上就是见下面啦，希望大家加加油啦吓。外面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8:15嘅，大家要留意住啦吓。出门口的时间咧，呢排都是噶啦，见到的天咧都是哇，都系风云变色啊，都几难估佢到底咧会系几时落雨啊。有阵时乌云密布咩？啊！你又冇落雨喎，反而喺隔離嗰邊咧又落雨喎，咁啊，所以都估唔到啊嚇，咁啊可以拎定把遮仔啊，咁啊慎防一陣間要用啊。早晨， 翻工早過老闆，報紙睇多幾版。晨光 Coffee Time。 昨日就因为这个的确诊数字，哇呀好开心，大家又见到、哎啊、又新低了，6个人。很多的叫做学生哥呢，无论是幼稚园、小学、中学还是大学的，大家呢其实开头都打定个心，做定心理准备，就是、哎、今年都应该是很大机会、这个视像上堂的。开头的而且确是的，甚至乎有大学呢更加话了有机会全年都是会用这个视像上堂。今天情况好像有些少、啊、向好的方面发展。其实多间大学已经就宣布恢复就是面授课堂的安排。今天其中、在香港理工大学也表示今个月就会以这个网上的形式就授课。但是见到近日本港的新冠肺炎疫情缓和，下个月的5日开始教师可以就按照着教学的需要，将不多于50名学生的课堂，包括就讲课、辅导课和讲座等等，改以面授，即是可以大家 sit down 坐低，可以就改这个叫做、自己真的坐在真人坐在加上这个网上同步进行。即是这些教学方式就好像成日都啲補習社咧，咩揾唔到個真人老師，跟住結果咧就去咗隔離班嗰、那個對住個投射機咁啊，投射機嗰個咧就個老師喺隔離房咁樣。其實理工大學咧喺之前兩日啊7日嘅時間已經開學啦，咁啊同日亦都響咧就師生公布恢復翻咧就面授嘅安排。佢哋話到話為咗保持社交距離，咁啊課室咧啊只可以啊使用咧就最多一半嘅座位。到其時學生咧亦都可以自行選擇咧就合適嘅方式上堂噶噃，即係咧你可以翻學又得，咁啊如果有需要嘅時候咧喺呢個 internet 上邊啊亦都得咁樣。咁啊但係我唔係佢哋學生啦，咁啊唔知道佢哋到底啊點樣簽呢個 attendance 啊咁各樣嘢，咁佢哋應該有辦法解決噶啦。咁啊除咗咧就係理大之外啦，咁啊既然咁多間嘅學校都宣布咧就係陸續咧就係叫做面授課堂啦。香港城市大學亦都表示，因為疫情關係啦，咁啊今個月嘅28日開始，咁學生咧就可以設有實時網上教學嘅課堂嘅，咁啊亦都咧就係陸續咧都會有一啲嘅面授課堂都會有嘅。佢哋可以咧就申請翻咧就翻去校園嗰度上課啦，或者咧就繼續咧就網上面上堂嘅。咁啊有陣時都唔多唔少會揣摩到啲心態嘅。 未必即系同学们有阵时可能即系未必为咗疫情嘅，有阵时可能啊贪自己嗰个嘅叫做交通上嘅安排啦，咁啊亦都会选择继续喺网上边上堂。不过咧，校方啊亦都会梗系会视乎翻咧嗰个课室嘅容量或者安排咧，即系如果好多人想面授课堂嘅，会安排学生轮流咧就翻学校上堂，以保持咧就适当嘅社交距离。有好多唔同嘅措施啊，都系不断咁样去到改变，希望咧可以个令到个疫情啊，我哋对付佢之余，更加咧就可以做好我哋自己本身学生或者叫做工作者嘅生活嘅责任一部分。既然无论乜嘢天气，我哋都要继续咧就系做好自己嘅。其实无论乜嘢嘅状态、咩环境，我哋都要继续加油先至得噶嘛。我哋系有狮子山精神嘅香港人嚟嘅。各位听众，外面27度，下对报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8:15。 是我蠢材，爱你不来，下雨一晚独自在夜阑人静，方清楚感觉你存在，被爱覆盖，了你对我的爱，常在山内那冬，山外会感慨，全身都湿透，再被雨水轻轻掌掴，我便记得烈日下和暖阳光中跟你约定美好樱花之旅，最后结果跟现实相差太远，遗留自己爱与重演，后来才发现，自那天一场雷电，天天都想见你，无缘明一见，我不惜手指拥抱雨天，每当分手很想再见。每天相反，只会责备你的问候记烦厌，阳光一识去，发现你的一丝光线擦亮我的生命力，街灯照片从前幸福的脸，下雨天只能怀念，不停怀念天气好那天，后悔到不能重演，后来才发现雨天只能遗憾，不停遗憾，火热自由烟，在那天当时承诺，又何时兑现？ 好，一首嘅作品啊，叫做《怀念晴朗的雨天》，佢哋系 Run Promise。而家咧就继续啊，都系雷暴警告生效时间，去到8:15啊。朝早嘅时候，亦都咧就系搵嚟咧。我哋嘅美容达人啊 ，Queen 呢，同我哋喺职场 QL 入边咧讲下，指甲波。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头发蓬松，啲衫又衬得唔好，点算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变靓啲，一定帮到你噶。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今日朝头早嘅职场 KOL 入边咧，变靓啲啦。上个星期咧，我哋同今日都系一样邀请到咧，就系、是、我哋嘅专业化妆美容顾问啊 ，Queenie 上到嚟嘅。早晨 ，Queenie。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 上次咧就系讲修甲啦，咁剪完之后就可以嘅话咧，就零零舍舍出去买嗰啲指甲锉。 是 就錯返靚佢就唔好用嗰個附帶嗰個啦咁又亂啲咁樣係咪做得。跟住呢又可能有啲叫做咩手皮。 嗯， 我記得個手皮要整走嗰啲，甚至好似嗰啲嗰啲叫倒刺位嗰啲位咧，咁啊整靚嗰啲手指， 犀利， 係啦，跟住先至咧去到修甲嘅，咁啊修甲我記得有分咗三個 category 嘅，圓形、方形、錐形， 係啦， 係啦，手指肥啲，好似我啲手指肥嘅咧就用錐形， 係 手指本身係幼啲嘅就可以整圓形或者方形咁樣， 係啦， 係啦，咁但係我哋嗰啲指甲已經即係叫做基本就已經處理咗喺度啦。咁但係如果我想上個星期我都想問嘅，譬如 gel 甲嘅時候咧，我見有啲人係半透明嘅 gel 又有啦，十隻手指唔同顏色嘅都有啦咁樣，有冇話點樣去到做呢啲會令到佢靚啲、效果好啲又健康啲咁樣嘅咧？ 其實做嘅時候都係最緊要我哋要做之前咧，要做翻個打底先咯，即係幫啲指甲。 gel 甲都要打底啊？ 係啊，俾翻佢個營養先。咁其實等個指甲咧營養咗嘅時候咧，你再做就會好啲啦。 即係吊住佢條命先，唔好死住咁樣。 俾翻啲營養係啦，等佢冇咁黃先啦。咁其實你做嘅時候咧，我自己都即係大家都要記住個問題就係唔好濕咗水。然後去做 乾， 因為你一濕完水嗰一刻，即係假設你洗完手， 啲指甲會淋， 係啦， 係嘛？ 嗯， 我突然間諗到游水游得耐，係喎，游水游得耐最驚係咩咧？就係、是、周圍攞嘢啊，攞嘢跟住啲指甲就因為淋好容易反啊， 係啊， 哎呀，諗起好痛啊啲手指， 所以咧就千祈唔好濕完水嗰一下，即係譬如你我洗咗乾淨隻手先，即刻做咁樣，又跟住你起碼要唞乾啲指甲， 唞即係令到啲指甲咧已經乾翻曬啦，咁就冇濕啦，跟住咧就叫做啲硬度都翻嚟啦，先至好整啊。 係啦，係啦，係啦，咁咧等佢咧回復健康嘅時候，你做就會更加襟啊，你嗰啲指甲。 明白。 咁頭先我就講咗首先俾佢營養啦，咁其實你喺整指甲之前咧，就俾翻自己營養先啦。咁至於咩色啊、咩花嗰啲咧，就其實睇翻自己個日常喜好咯。咁啊冇乜所謂嘅。咁其實整指甲咧就分咗咧有幾樣嘢嘅。應該好多女士都成日修甲或者做呢啲 gel 甲都好清楚噶啦， 不過我唔清楚啊，你都 我都要講多一次係啦，俾大家睇。咁咧就係咧，我哋首先咧其實會有一部叫做 LED 燈，咁係一部咧指甲嘅， 係咪照銀紙嗰部啊？ 唔係照銀紙喎，咁其實佢裡面都會有啲一粒粒嘅 LED 燈嘅光珠喺裡面嘅，咁就係貨你咧隻手甲嘅時候，我當我查咗一個底油。查完之后咧，我就摆入去里面照嘅时候咧，我就可以将嗰个底油黐实我哋啲指甲。因为一般点解要做 gel 甲咧？好多人都会发现，如果我油指甲油咧，其实一个礼拜货仔咧已经冇咗噶啦。 因为生晒出嚟定系会 容易 甩咗， 自己甩。因为成日经常湿水，尤其是而家呢天气，唔系我哋而家咁嘅情况，成日要洗手啊。咁所以你甩得极快。就算我自己做 gel 甲咧， 你讲咗个重点，而家呢啲咁嘅时势咧， 系啊， 成日洗手嘅， 成日洗手， 咁咪鬼整啦啲指甲， 唔得啊，唔整好脆弱啊嘛，又想靓，所以就会整咯，系啊，因为其实整指甲个原因就系可能本身个指甲咧天生系好薄。咁你好容易反甲係好麻烦嘅事嘅。咁所以呢整咗就可以令到啲指甲硬淨啲啦。咁所以我就讲话先我哋要用咗个打底啦 base 去做咗一层就照灯先嘅。咁喺我哋做个打底之前。 照灯係令到佢强壮啲嗰段时间定係 等嗰、那个指甲由个底有收缩。 哦、收缩。 可以帮佢黐住你个甲面。咁但係如果你想而家讲紧 DIY 自己喺屋企做嘅时候咧， 冇灯咁点咧？如果 一定要买眼灯，系啊，如果唔系做唔到呢个格， 一定要買眼燈。 係啦，因為呢個係真係貨翻呢啲 gel 夾嘅燈去做。 都係平又平買，貴又貴買嘅呢個燈係嘛？ 幾廿蚊有交。 哦，咪得啦！我幾驚喺 貴極都係幾百蚊嘅就。 喺屋企要 set 個壇出嚟咁樣。 都要一個壇嘅，但係嗰個壇就細細地啊，經濟經濟。 明白明白。 係啦，咁但係咧喺我哋落個 base 之前咧，最好攞個指甲錯。 嗯， 即系磨个指甲油、嗯，我上个星期讲过几蚊嗰个系啦。首先咧磨鞋咗你个指甲表面， 磨鞋咗啊， 系啊，轻轻磨鞋咗、哦，你又唔好大力挫挫挫挫挫，轻轻磨鞋咗。 唔系越鞋，唔系越磨越滑嘅咩？ 越磨越鞋噶， 越磨越鞋嘅咩？ 嗰、那个系会磨鞋的， 系、哦、咩？我以为、嗯、我以为佢，我成日见嗰啲指甲错咧，我咪。剪完指甲之後有啲界手位嘅、 啊， 我見磨完之後佢都好滑嘛。 哦，那個磨邊嗰啲，你磨嗰啲鞋係會 越嚟越滑嘅， 但係你磨個指甲面嘅時候，係 會越嚟越磨越 鞋 嘅， 係啦、 啊。哦，又係第二個套路嚟㗎、 啊，因為你一個你、那個、 一把劍有利同有唔利原來， 冇錯。咁呢個把劍就利嘅時候、啊、就會磨鞋咗你啦。咁、 啊、 佢磨鞋咗個面之後，你先至落個 base， 跟住先至再落你即係 base 落完啦， 個 base 都係一層油嚟噶嘛， 一層油嚟透明嘅。咁然後先至揀你自己喜歡嘅顏色啦。咁、 嗯、 你又搽一陣啦， 跟住先上色。 跟住係啦，上咗色，啊、跟住你又照燈啦。照燈大約六十秒就 OK 噶啦，唔好照得耐。 好彩係六十秒，我幾驚你同我講話照燈嘅話六十分鐘就 OK。 即刻坐喺度， 因為 我通常見啲女仔去做指甲咧，整好耐嘛， 個零鐘啫， 個零鐘啊，呢啲個幾下拍完一分鐘都唔使啊。 如果你整埋啲花或者整埋啲石，可能再耐。 同埋個個星期都要整，因為指甲生得好快嘛。 唔使整咗 gel 甲之後，大約可以玩到一個月噶。 系咩？ 冇错。 咁继续讲嚟听下先。 系啦，咁嗱，做完我哋头先讲紧磨鞋咗啦，落个 base 照六十秒，跟住攞翻出嚟，拣翻你自己喜欢嘅颜色，搽上去，再 六十，绿色， 系啦，六十， 青花绿， 系啦， 有咁骑呢？得咁骑呢？ 冇错。跟住你又六十秒啦，照完之后啦，咁大约 base 咧就要搽两浸嘅。sorry， 颜色嘅话 顏色 就搽两浸， 即系搽完第一浸绿色之后， 照完， 跟住再搽多浸， 再照。系啦， 再照 六十秒，跟住又攞翻出嚟啦。咁呢个时候咧，你就可以决定你想唔想画啲花上去啦。 画花点样画、嗯？即系攞支笔画， 攞支绘画绘夹笔，系啊，好似系啦，绘夹笔咁就好幼嘅。咁、其实类似咧一支好幼嘅眼线扫咁样嘅。咁、佢都有，因为指甲有指甲嗰一 set 嘅工具，都系课指甲画花啊。造型啊咁樣嘅，咁、就利用翻嗰啲咧去畫翻啲花啦。 咁但 係 畫我係我有冇帽啊？定係點樣？定係我靠我自己手藝㗎？ 呢個畫花就靠自己手啊！ 唔係啊嘛， 簡單啲嘅話咧，買貼紙。買啲貼紙好多㗎啦，市面上即係有啲花型 的貼紙。有冇卡通㗎啲貼紙？ 有卡通噶， 有卡通噶， 卡通又有啲又有啲雪花嘅样啊，咁你就咧攞个钳，你钳咗出嚟就黐咗你自己喜欢嘅花型啦、啊。 即系例如我中意小丸子，咁我就会有小丸子嘅黐指甲。我中意哆啦 A 梦，又有哆啦 A 梦黐。 系啦系啦。 我中意高达，我系女仔，但我好中意高达，又有高达咁。 高达未见过，多数都女仔啊，或者好得意嘅公仔都会有。咁、你就黐咗自己喜欢嘅花或者图案啦。咁、如果你技术高嘅话，梗系画花啦。如果啲技术啲美感都系比较差啲嘅话、我就建议大家简单少少，黐贴纸或者黐啲咧佢有啲閃片嘅，咁嗰啲閃片咧都係好方便嘅，一黐上去咧，或者一啱好似我哋搽眼影嗰啲閃粉咁樣嘅，咁、你可以將隻手指攞個掃啦點咗啦，就輕輕掃落去，咁、已經閃曬噶啦。咁、跟住呢個步驟閃完之後咧，就落一陣面油啦，即係我哋最外層嗰陣 top coat 加上去，咁又照六十秒，咁啊落兩陣，咁你就完成咗啦。 咁啊可以 DIY 自己整嗰個嘅 gel 夾啦。 係啦 ，DIY 自己 gel 夾啦。咁、如果真係複雜少少，即係有啲咧係直情可以好似整到有一啲搪瓷凸起嗰啲花咧，凸花咧，咁嗰啲就真係要揾師傅幫你。 唔係啊，咁你咪買嗰啲凸。出嚟嗰啲貼紙貼落咪得咯， 冇突出嚟嘅貼紙噶噃，系啊，同埋咧如果石嗰啲黐石嗰啲咧，就建議大家 黐石啊， 系啊，鑽石、 假鑽石啦， 假鑽石系啦， 黐啲石喺個指甲嗰度啊， 會啊，咁如果黐 作用係靚， 靚係靚。 咁如果要黐到啲一粒粒嘅珍珠啊或者石嘅话咧，我就建议大家买翻一支咧类似 AA 胶嘅 AA 胶 AA 胶嘅物体嘅胶水，但系佢唔系 AA 胶嘅，破纸夹嘅 超能胶嗰啲 超能胶系啦，超能胶咁嗰支超能胶都系喺你美甲店嗰度买到噶啦，一 set 即系你话啊，我买呢个嘅时候，我想买埋呢个胶水去黐咗，咁呢个步骤都系喺我哋。上完顏色之後先至做嘅， 嗯， 即系 AA 膠又好，黐碟紙又好，畫花又好， 嗯， 咁樣咯。 哦，哇！啲指甲真係咁鬼多嘢整㗎，係 啊！ 好彩嗱，我作為男士咧，問完之後咧，聽眾咧唔好以為即係可能自己，譬如司機大哥咁樣都係咧聽緊，哎，都唔關我事，唔係㗎。你聽完之後就知道咧，如果附近有人都係要整啲指甲，哇！你就知道個套路係點樣。系咪知道点解系咩一回事？点解整咁耐？ 就 系 有原因嘅。 都要整咧， 系啦。 啊， 大约即系我讲紧话，因为其实而家我哋成日要洗手嘅话啦、 啊， 以我平时可能一个指甲可以玩到个半月咧、嗯，我而家咧大约三个礼拜我都要整噶啦、嗯。 酒精搓手液又会唔会影响嗰啲 gel 甲噶？ 少少噶都。 哦， 因为会令到 得色， 好快起啊，即系脱落。那個、因為你濕得水多， 嘥咗咯又，貴唔貴㗎嗰啲 gel 夾？ 封劍遊人啊，係啦，呢、這個百零蚊至到六百零蚊都有啊， 都係封劍遊人，幾廿蚊幾蚊冇啊？ 幾蚊冇？幾蚊自己翻屋企試下，除開應該幾蚊？ 除開啊， 係啦，除開幾蚊？ 哦，就封劍遊人啊， 係啦， 睇下次係咪講下呢一個指甲啦。今日朝頭早唔該曬 Queen 你先，好，拜拜， 拜拜。 交不到租金，只有养人。现在是你说极了缘分，找一个新开始好过再受困。从来无分的拉分，原来挨不过的真，为何行到这才让我看真。笑点已经无人，剩下无力感，怎前行？二十年余生已前行，有个伴侣分，倦了亦有信心，怎拥抱我的命运？地上无路灯，应该怎么追究责任？连幸福都已被消禁，还要怎么相信有？笑点已经无人。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彭爷。哇，今朝好好中气、 啊。系啊，紫茶夫妻 啊。系啊，好多留心听。 我要指住你，叉起条腰咁样同你讲。喂，早晨啊，各位晨光嘅听众，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你啱啦。校啱咗嗰个台号㗎啦吓，呢个频道啱晒啦吓，一路 keep 住喐都唔好喐啊，成世都唔好喐啦啊。 咁啊啱喎。喐嚟做乜鬼呀、啊、好地地係咪先。 咪係囉，隔篱左右其实都系我哋嚟嘅啫。係咁呢度呢就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呢多咗一把声音，就多咗我彭仔喺度啦。咁啊小白呢六点钟已经喺度啦。 係。 咁啊稍后呢仲会有阿 O 同埋呢哇我都好耐冇见佢嘅朱海婷。 係呀、啊、好期待呀、啊。 Heidi 会唔会已经系整装好准备出门呢吓？八点后咧迎接啊朱海婷翻嚟啊吓， 系衬紧衫啊，而家可能已经 好漂亮。诶、哎，其实唔使点打扮都漂亮噶啦。 咁啊系啊， 我系冇见咁耐，点都 点都系靓嘅。 系啊，我哋嘅眼睛几耐冇睇啲好嘢系咪？喺呢个直播室里边啊，好啦，咁啊今日咧嚟到系星期三啦噃吓， 系啊， 今日咧我哋如常有好多啲。常設的環節咧，都會由依家咧至到係早上十點鐘咧，就同大家咧一一去分享啦嚇。咁啊，好快咧就先咧同大家咧就即係有冇留意到咧喺呢一個嘅抗疫嘅期間咧，我哋就都多咗好多嘅措施啦，咁亦都逐步逐步有啲放寬啦嚇。嚟緊禮拜五又會多啲啦嚇。 係啊，圖書館又話開翻啦，遲啲又。 喂，咁、啊。当中咧，而家就大家多咗讲呢一样嘢，就旅游气泡。 哦，系啊，系啊， 系啊，旅游气泡其实都系一个几得意嘅一个称呼啊，或者一个嘅 terms 啊，一个嘅词语咁样。呢一种嘅旅游气泡，其实咧最初听嘅时候咧，都觉得点解咁得意嘅？ 点解叫气泡嘅咧？ 系 即系吹嚟吹去咁样啊？ 这个的旅游气泡呢，其实那个概念呢，原来都说是外国的，来自外国的 bubble, travel bubble, 是啦，咁都是欧洲那方面的概念来的、 嗯 可能呢在欧洲那个应用呢，又会我听完啦，或者睇完啦，了解过嗰个嘅意思嘅时候咧、 嗯， 又会觉得喺欧洲嗰度系先行啦，或者佢哋流行用呢一个嘅术语咧， 贴切啲系嘛， 又好似又啱使啲，因为欧洲大陆咧，其实佢国与国之间咧，真系。行到過 陸地嚟噶嘛，因為 係啊，即係你搭呢個鐵路又好容易過去啦嚇、 啊啊， 行咗即係過。 香港黐住個陸地嘅，淨係得深圳嘅啫。 我係啦、啊，我哋攞翻內地咧啲城市咧，喺內地嘅城市自己城市間，但係而家呢個嘅氣泡咧，佢就係、是、係國與國啦、啊，亦、都係城市與城市啦，包括佢、意思即係話咧，有幾個大家。如果我哋同鄰近嘅一啲嘅地區或者係城市咧，係做呢一個嘅旅遊氣泡嘅時候咧、我哋就好似喺一個 bubble 裏邊。 哦， 呢個 bubble 裏邊咧就係得我同你同他咁樣啦。 嚇、 咁然之後咧，外邊其餘嗰啲人咧就係唔可以入嚟嘅。係，或者嗰啲城市嗰啲咧就入唔到嚟。哦，咁樣。 除非就氣泡黐住氣泡，就慢慢慢慢咁先可以過到過去。 啊，即係大家要咁樣先至可以互相嚟、到去。往来旅游咁样啊，咁啊都呢一、這个嘅名称都几特别啊吓，咁啊不过有阵时候我哋会觉得啊气泡即系会泡沫咁， 系啊，我觉得唔好唔老礼嘅，你知唔知道啊？ 定系或者正面啲谂嘅时候，哦，好快就会消散埋呢一阵嘅隔膜噶啦，即系个隔膜其实咧好单薄噶咋、我哋好快就会咧全面复苏啊！ 系啊，一吹就吹走晒啲衰嘢啊，咁样 系啦，咁所以咧要复苏嘅时候咧就好快，冲一声啲气泡冇埋，咁就好啦。 去好嗰方面谂啊吓。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哇！忘記咗 ，Didi 都好靚嘅喎。 係 啊， 早晨 ，Didi。 唐仔話一早冇靚嘢睇喎，嗱望下。 係啊，唔怪之得嬲爆爆啦，頭先入嚟嘅時候。 梗係啦，眼睛冰淇淋啊，朝頭早都 硬係不是味兒咁樣。 冇嬲爆爆， 講漏咗啫。你都係美麗氣泡啊！ 冇啊，氣泡 吹極都唔散嗰只。 好啊 ，Didi。 OK。 出面嘅交通狀況點樣啊？ 咁啊，講咗先啊嚇，咁啊有爆水管關係啦。屯門嘅屯 盛街近住华都花园对出呢一段咧，来回方向要全线封闭噶。屯盛街近住华都花园呢一段来回方向要全线封闭噶。咁呢条街仔咧，咁揸车朋友就要改行其他道路啦。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有渡船街、天桥嘅街市居道咯。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隧道方面暂时都系正常嘅。 咁啊，即系都算唔错。今朝咧，而家呢个早上咧，即系如果系关于落雨嘅话咧，我喺呢个九龙西咧就冇遇上啦，系啊，咁、可能出边啲其他嘅路面会唔会都系比较爽啲啊？冇之前一两天咧落住雨咁样。 啊，暂时就未有落雨噶啦，我喺度由荃湾翻到嚟九龙塘，暂时都未落雨嘅。 哦，咦，你都系即都系九龙西喎，咁样吓、由新界 西嘅 西到九龙西， 系啊， 即系西面咧，我哋而家嗰个信息咧就系、是。哦，冇落雨， 系啦， 其他嗰三面就唔 知。我朝头早喺新界东过嚟都冇落雨。 哦，咦，东西都 系啊， 都唔错啊， 争南北我哋。 天气变幻无常嘅，咁大家要小心啦。 好，咁啊呢一。时候咧就喺交通方面就了解咗啦，咁但系咧天气方面咧就要交俾阿 O 噶噃，唔该晒 Didi 吓，诶再扮靓啲啊！ 佢话佢已经够靓 噶啦，好啦，阿 O 又点 咧？到咁大啊你？ 阿 O 早晨， 早晨冷嘢，早晨小白， 早晨 各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啦。 系啊，出边嘅天气你帮我哋望下南同北啊，如果你识分嘅话， 都分到嘅， 分到男同女啫，只可以 男同女都分到啊，南同北都分到嘅。咁但系依家望去天空嗰度咧就自己坐向嘅东南西北咧，全部都好天啊！ 哦、 你可以用自己嚟做一个 你全方位啊， 系咯， 全方位咁样啊，系啊，360度啊， 系 咁啊，都睇到系一啲好天气啦，咁啊，蓝天白云啦，咁啊，啱啱有嚿都系好白色嘅云遮住个太阳嘅，咁、反而就冇咁热添，有啲凉风啊，轻轻吹咁样，啊，好似。少少秋意咁啊，同过往 突然进了李依琴， 系啊， 咁要着多件衫咯， 衫就唔知道大家需唔需要着啊？因为有阵时有啲 office 啊，有啲 OL 啊，或者有啲叫做喺办公室工作嘅朋友咧，即系啲冷气都调校到好冻下噶嘛，咁所以咧即系都。其实啲打工仔都知道噶啦，有三宝嘅，第一咧外套啦，第二咧围巾啦，第三咧暖水壶同埋拖鞋啊，呢、這个就系打工仔嘅 office， 都几似公务员嘅办公室啊。 拖鞋，拖鞋啊！ 公务员嘅 office 可能同出边嘅 office 都无异咧，可能大家都系咁咧。咁啊，总之精精神神翻工咧，食个靓早餐啦。咁啊，天气好，心情都要靓啲啦。咁多位， 好啱啊，啱听啊。咁啊，至于详尽嘅天气预测啊，小白 系睇下咪真系咁好先啊。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以及有雷暴。不过头先阿目测咧就好似都收一收一下啲雨啊吓。好咁 啊， 冇错。咁啊，最高嘅气温会去到31度嘅。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同埋都系有雷暴嘅。27度嘅气温啊，吓而家相对湿度90%，咁啊见到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朝头早嘅8:15嘅。 系咁，所以呢排咧，其实洗衫晾衫都系烦。 系啊，即系攞翻个抽湿机出嚟。 如果你摆喺屋企里边， 里边咯， 嚟到去晾干就要咯，系嘛？如果唔系你想话咧挂出去出边咧，嚟到去晾干啲衫 都几难啊， 就要同佢。斗快咯，即系个天气啦，而家OK 喎，放晴喎，咁啊嗱声啊，系嘛？哇，几时咧？好似想落雨咁，又要收翻翻嚟。 同埋嗰啲雨水突然之间哗嚟啊嚟嗰只噶嘛， 都系 收衫都收唔。 我谂尤其是系打理家头细务嘅一众家庭主妇或者啲姐姐咧，就会好精明噶啦呢一排得吓。啊！喺晾干衣服方面啊，好跟住落嚟咧，我哋系要时候啦，换翻件咩衣服咧，就换件校服啦。如果有嘅话， 上堂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三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早晨啊 ，Victor。 Hello， 各位早晨 ，Barbie 早晨啊。 嗱 ，Victor， 每个礼拜三咧，你都习惯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咧中医药啊、保健嘅嘢。诶，今次咧感觉到咧呢一排季节又好似转咗啦，天气咧都稍微系有啲唔稳定同埋唔一样。其实咧系咪都关呢个二十四节气嘅一个新节气时咧？ 系啊，其实咧我哋而家咧就开始咧 feel 到咧夜晚咧就开始有少少凉啦。 系啊系啊。 系啊，咁其实咧由前日开始，即系星期一啦， 嗯， 就九月七号。至到呢個九月嘅廿一號咧，其實我哋中醫嘅呢個白露嘅呢個季節，咁其實咧，我哋之前都講過啦，其實已經立咗秋噶啦。咁、 嗯嗯、 但係個天氣嘅變化咧，喺香港嚟講咧，要到白露咧先開始有少少唔同嘅。 嗯， 到呢個白露嘅時候咧，我哋就會 feel 到咧天氣開始夜晚會稍微涼啲啦，個、 嗯、 温差比較大啲嘅。係，咁我哋。有一本書咧叫《月齡七十二候》嘅集解咧，佢就講過一個説話叫白月節， 嗯、 秋屬金，金色白，陰氣漸重，寒寧而白也。 嗯， 即係講到咧就係話，因為呢個露水咧就越嚟越多啦，咁慢慢咧就變成呢個露水。係，咁呢個露水咧就俾嗰個晨光照到咧就比較即係白啲啦。 嗯， 咁所以就叫呢個白露啦。白色的露水啦， 嗯， 咁呢个白露咧就系向中秋过渡啦，因为中秋就十月一号啊嘛，其实就系全年嘅呢个温差比较大嘅节气嚟嘅，所以我哋中医咧都有一句说话叫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 嗯， 即系越嚟越凉啦， 咁 白露开始咧就嗰个天气会稍微凉啲啦，不过香港嚟讲可能下昼都比较热啲嘅，不过就会 feel 到嗰个凉嘅一个感觉咧越嚟越强烈啦， 系。明白。咁我呢啲季节咧，其实会唔会同之前嘅嗰个保健方法啦，又或者嗰个人嘅身体状况都会好唔一样咧？ 咁当然系啦，因为唔同季节嗰个天气啊、温度都变咗啦。咁我哋中医就好讲究呢个天时地利人和嘅。 嗯。 咁如果个天变咗，我哋其实有啲养生嘅方法咧，都会可能有少少改变嘅。系啦，咁咧，因为我哋知道啦，呢个天气咧就比较开始凉啲啦， 嗯， 同埋啲夜晚嘅时间咧就开始长啲啦。咁夏天嚟讲咧，我哋就话可以可能夜瞓少少啦。咁但系咧，因为呢个秋天开始咧，夜晚嘅时间开始早咗啦。咁、 嗯、 我哋都建议大家早睡夜起少少嘅， 嗯， 系啦。咁另外咧，其实我哋因为话咧呢个夜晚嘅天气开始凉啦，所以我哋就要开始保暖啦。咁、 嗯、 但係保暖就唔係叫你穿好多衫咁去保暖嘅，其實咧我哋就話白露嘅時候咧要保住四個地方就得噶啦。 係， 咁就邊四個地方咧？第一就係呢個肚臍。 嗯。 咁肚臍咧就係、是、呢個我哋中醫叫神厥穴啦。係。咁係屬於一個任督二脈嘅任脈裏邊一個經脈嚟嘅。 嗯。 咁咧呢個穴位咧就係、是、一個長壽嘅大穴嚟嘅。係。系啦，即系肚脐，所以咧，如果咧你本身肚脐受到寒气嘅一个侵犯咧，就会引起呢个腹痛啊、腹泻啊，甚至乎有啲女性都有啲经痛啊，或者甚至乎有啲人有啲脱肛嘅。 嗯， 系啦，咁所以咧就建议大家就着衫咧就唔好着啲老肚脐嘅衫啦。 系成日话吹亲吹亲，原来就咁解啦。 系啦，冇错啦，就唔好俾肚脐吹亲咯。 嗯， 咁另外咧就系、是、呢、這个保暖住呢个后背嘅。 系， 咁咧后背咧，我哋中医就话。人督二脈噶嘛，任脈就頭先講到啦，喺前面啦，就係、是、肚臍嗰度。咁督脈喺邊度咧？督脈其實就係後背啦。 嗯， 咁咧我哋就話督脈咧係呢個一生嘅陽氣所在嘅。係。咁咧，如果呢個時候咧秋天咧呢、這個陽氣漸漸收啦，咁咧就我哋開始要儲夠啲陽氣，所以咧背脊咧都唔可以俾吹親嘅。咁咧，如果有啲人咧，即係譬如話想有啲更加加強呢個陽氣嘅呢個效果咧，其實可以平時咧喺個太陽底下咧去曬曬呢個背脊， 嗯， 包括冬天都可以咁做嘅， 嗯哼， 咁你補充呢、這個體內嘅陽氣不足啦。 係，原來陽氣真係可以曬太陽曬翻嚟啊！以為講笑添。 係啊，特別而家咁多人坐 office 咧，冷氣啊， 嗯、 其實曬少咗嘅， 係、嗯、 啦，所以建議大家都。得閒曬下太陽啦 有冇話一定要曬係邊啲位置會比較好啲嘅咧？ 咁其實我哋頭先講到督脈咧，就係、是、背脊噶嘛。咁我哋就話如果你曬下督脈咧，其實個效果咧就會事半功倍啦。係、 嗯、 啦，咁咧就可以可能去沙灘啊，或者咩露住個背去曬啦。 係， 咁就會加強啲。 即係暖住嗰個篤脈咧，就會加強呢個效果嘅。 係，我之前聽過咧，有啲老人家講話咧，如果咧能夠喺一個室外陽光充足嘅地方咧，將兩個手板向上，然之後曬下太陽咧，都係有幫助血液循環嘅喎，係咪真㗎？ 是啊是啊，咁其實我哋話曬太陽本身而家佢對呢個維他命 D 嘅吸收都比較好啲噶嘛，係啦，咁本身咧我哋其實都建議大家去多啲曬太陽嘅，係啦，咁咧其實咧你如果你兩個手心吸收嘅就有啲似啲吸收呢個天地嘅精華咁樣， 好似人哋睇武俠片咁， 係啦，冇錯，咁其實都可以咁做嘅，係啦，嗰個都唔使咁麻煩嘅，咁另外一個地方就係頭啦，咁我哋中醫就叫頭為諸陽之匯。就陽氣咧就聚喺呢個頭部嘅，所以咧因為而家我哋都話個即係早或晚嘅咧温差比較大啦，所以咧就可能有啲人會吹冷氣啊，就對住個風口位咁吹啦，咁其實咧就係、是、比較差嘅，你身體唔係咁好嘅，所以都建議大家就可能唔好對住個頭部去吹啦，咁同埋有時可能夜晚沖完涼啊，就唔好即係最好抹乾個頭先瞓覺，唔好濕住個頭瞓覺啦。 明白明白，咁啊呢啲都要好好咁樣記住啦嚇。成日都聽人哋講，真係唔好濕住個頭瞓覺，都應該唔係淨係呢個季節嘅，應該一年四季都盡量唔好啦。 特別係呢個秋天啊、冬天啊，因為夜晚涼啲噶嘛，就更加容易攝親啦。 係，咁對腳方面呢， 咁腳我哋不嬲都係話呢個涌泉穴喺腳嗰度啊嘛。 涌泉穴喺邊度㗎？ 即係腳板底。 係。 系啦，咁我哋就话俗语有句说话就话呢个脚暖咧腿不凉，呢、這个腿暖咧身不寒，即系话咧如果你脚够暖嘅话咧，其实身体系比较高，即系比较温暖啲嘅。系啦，咁咧所以我哋话咧，如果你秋天开始咧就得闲咧可以夜晚浸下脚啊，咁其实都有帮助呢个瞓觉同埋暖身嘅效果嘅。 系，好啦，咁啊讲咗咁耐咧，都系晒太阳啊，或者系保健一啲身体嘅唔同部位啦。好啦，喺养生方面咧，会唔会都有一啲嘅食物咧，适合我哋咧可以滋润下咧？ 咁都有嘅，因为而家秋天慢慢开始咗啦嘛。咁其实咧就呢个秋天就燥少少嘅。所以有啲人咧就出现呢个口干、口唇比较干啊、鼻腔比较干嘅呢个情况嘅。咁当然啦，因为喺香港佢个湿气都相对比较重啲嘅。所以咧佢虽然干得嚟咧，其实都有时都会有啲湿嘅。所以咧就唔似有啲北方嘅地方，就可能要开始食啲比较滋润嘅嘢。系啦，咁佢适当嘅加强啲滋润嘅嘢，但系就唔好太润啦，太补即系滋润嘅嘢咧，反而会令到呢个肠胃嘅吸收差啲嘅。咁另外咧，我哋就话，因为呢个夏天咧就比较即系我哋中医有句说话叫入夏无病三分虚，即系因为夏天咧，因为比较热啊嘛，出汗比较多啊，身体就比较有一个一个比较差嘅一个状态啦。咁到呢个秋天啊，呢、這个白露嘅时候咧，就建议食啲比较容易消化同埋即系味道咧比较甘平嘅食物，例如啲米饭啊、粟米啊、薏米啊、豆腐啊、番薯咁嘅嘢，系啦，咁咧同埋咧就因为都天气凉啲啦，咁我哋都建议大家唔好食啲太凉嘅嘢，即系生冷嘢咧就尽量少食啲啦，系啦，同埋冻嘢都少饮啲。 咁呢啲都系要大家记住注意嘅嘢啦。咁会唔会都有啲嘅茶饮啊，或者系食疗推介俾我哋今朝早听住晨光第一线晨光大学嘅朋友啊？ 咁都有嘅。咁首先咧呢、這个为大家准备咗呢个大枣嘅南瓜粥。咁咧，其实红枣啊、南瓜啊，其实呢啲都系比较补气嘅嘢嚟嘅。咁咧，呢、這个米饭我头先讲到都系啲对个肠胃比较好吸收嘅营养啦。所以咧就好简单嘅啫，就红枣咧大概20 gram， 南瓜100 gram， 同埋大呢啲米即系米啦，就30 gram。咁咧就将啲红枣啊、南瓜啊，即系洗干净、切成细块啦。就摆喺煲嗰度咧，就加啲米就一齐煮个烂就 OK 噶啦。咁咧呢啲咧其實就因為南瓜本身就補氣啊嘛，咁同埋好容易吸收嘅，咁咧有好多營養，所以對個身體嘅即係保健咧，其實都有比較好嘅幫助嘅。咁芭比你平時飲茶㗎？ 我都中意飲茶㗎，不過女士咧好似話都要分下到底嗰啲茶咧係寒啊定還是係熱啊，咁樣先至會可以美顏㗎喎。 係啊係啊，咁其實咧我哋就話咧。白露咧都系一个饮茶嘅好季节嚟嘅，同埋白露嘅茶咧都系出名嘅，系啦，因为好多人都听过春茶噶嘛，咁其实咧我哋话春茶就苦，夏茶就涩，要好饮咧就要饮呢个白露茶， 係啦，因為白露茶咧，佢嗰個茶咧就唔似春天咁苦辣，咁同埋都冇夏天咁熱嘅，咁咧就反而咧就比較好飲啲，好入口啲嘅。咁喺呢個白露嘅時候咧，同埋咧因為啲春天嘅茶開始飲曬啦嘛，係啦，咁其實白露咧，我哋一般都建議大家飲呢個烏龍茶嘅。系啦，因为乌龙茶咧，佢比较温少少嘅，同埋佢润肺嘅效果都几好，同埋有个润肤啊、润喉啊，同埋清除呢个体内嘅积热嘅一个效果。 系 咁咧，同埋咧就饮茶对个情绪都会有啲帮助嘅。 嗯 哼，系啦，咁另外咧就而家比较兴嘅呢个白茶。 系 咁咧，白茶咧我哋都讲喺李时珍嘅《本草纲目》咧都提过嘅。咁白茶咧就属于呢个微微发酵嘅茶。咁就佢偏涼少少，但係又唔係太涼嘅，係啦，咁清熱降火啦，咁咧就入肺嘅一個好茶嚟嘅，係啦，咁咧就佢而家研究都發現，佢對呢個免疫系統咧都有增加呢個免疫力嘅效果嘅喎，係預防感冒啊，同埋對個皮膚都會有個潤膚嘅效果嘅，咁大家就不妨試一試啦。 好啊，咁啊，今朝早咧聽咗 Victor 講咗咁多適合喺呢一個秋天季節白露時間飲嘅茶啦，同埋食嘅南瓜粥，大家都可以翻去試下整啦。希望大家今個秋天咧保健得嚟，又美顏，美顏得嚟又健康啦。今朝早講住咁多先，再一次唔該曬註冊中醫師吳宇成醫師 Victor， 拜拜。 晨光大學。再上班，喧哗的街要踢足去行，声音沙哑，打一个喇叭，到时大到啦，敲敲吉他，然后唱出新风格。大人为何暴躁？放慢脚步也好，成长脱轨了，或会很自豪。地球灭亡就到，满世挂在半空。上班，擦去砖瓦，让青春发芽。开一束花，当交了税单，给沉闷发出风的炮弹。谁未够胆，侧边界推一下。大人为何暴躁？放慢脚步也好，成长脱轨了，或会很自豪。地球灭亡就到，满世挂着。 太阳照出我哋嘅七色彩斑咧，似乎今日都稳稳地吓，咁啊天气方面比较上多云啊，而且有雷暴警告添啊，27度嘅气温啊，呢首歌曲系嚟自王源自己作曲噶，《自喜的鸟儿有虫吃》，先听听7:30嘅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一名男子寻日凌晨在尖沙咀揸车期间，被一名驾驶电单车的男子开枪射击，事主负伤，自行揸车到伊利沙伯医院求医，现时情况稳定，无生命危险。警方相信事件同黑社会纠纷有关，案件列作企图谋杀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话，45岁事主揸车途经柯士甸道同广东道附近被枪击，凶徒事后逃去。警方其后在现场检获一粒9毫米的弹壳。警方表示，45岁事主报称伤人，案发后自行揸车前往医院途中，在佐敦道百家士街附近先后撞到3部的士。 內地《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說，北京將制裁訪問台灣的美國高層官員。胡錫進在 Twitter 貼文表示，據他所知，北京將制裁訪台的美國高層官員以及與他們有關聯的美國企業，這些官員永不獲准進入中國大陸，相關的美國企業將失去大陸市場。另外，胡錫進在微博表示，近日有台灣媒體放風說，台灣將與美國成立美台經濟與商業對話機制，並可能重啟貿易暨投資框架協議談判。據稱，台灣當局正積極推動美國商務部長羅斯訪台，並可能邀請美國負責經濟事務的副國務卿克拉奇赴台。中印邊境局勢升溫之際，印度官員說中方已經找回一度失蹤的五名印度青年。印度官員日前表示，五名青年上星期在中印有爭議的藏南地區，即是印度叫的阿魯納恰爾邦，被中國士兵帶走。又說印方已經就事件透過軍事熱線向解放軍傳達訊息。印度官員昨晚表示，解放軍回覆說已經找到五人，雙方正商討移交程序。美国加州山火仍未受控，救援人员出动直升机拯救被困的民众。自上个月15号以来，加州已经出现近1000场山火，至今造成最少8人死亡，超过3300座建筑物被摧毁，超过89万公顷土地被焚毁，面积比特拉华州还要大。在破纪录的高温和强风之下，山火持续焚烧，消防部门向几乎全州发出警告，超过14000名消防员出动扑救，又切断向22个县的居民供电。其中在塞拉山脉地区，大约50人仍然被困在一个度假村。国民警卫军派出3架直升机前往救援。州长纽森姆说，截至当地星期二下午，当局已经在有关地区救出大约150人和6只狗。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上午8:03，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只系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咁喺屯门嘅屯盛街有爆水管，屯盛街来回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呢一段全线封闭啊。重复多次嘅位置啊，就系屯门嘅屯盛街来回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呢一段全线。封闭，咁揸车嘅朋友，请你改行其他道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Hello， 我是恬淡情怀的刘善仪。逆境当前，我哋要有毅力和耐力。逆境过后，我哋一定会更坚强，更懂得珍惜。同心抗疫，我哋一定会见到蓝天白云，世界更美好。 I see trees of green.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咦，你是不是发短信叫我帮你买点数卡啊？ 冇啊。肯定是有人冒认我啦！今日有人冒认官员打俾我，吓我话我被通缉，要汇钱去协助调查。 听讲仲有骗徒会氹人祈福，又喺网上交友，最终都系想呃人钱。 骗徒手法层出不穷，我哋要时刻保持警惕。 遇骗案有怀疑， 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一个关于长衫的节目。 一班长衫爱好者回顾历史，解构制造过程，令你代入长衫爱河。 一针一线一故事，长衫的前世今生。一个关于药物的节目。 从一粒药丸怎样诞生， 到怎样食法才是对。 专业药剂师通通话晒你知。 药你要知。 CIBS。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7:37嘅时间，各位听众早晨啊，早晨啊，欧、 哦，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啊！ 我要唔睇新闻咧？关于体育消息嘅，同埋名人消息啦。 哦，碧咸夫妇确诊系咪啊？系啊，咁啊。继琴日讲麦巴比身材健硕啦，又跑得啦，入波能力又强啦，又后生啦，都确诊咁样，咁啊估唔到一代名将啦，碧咸啦， 系啊，同埋 Victoria， 系啦，维多利亚啦。 我寻日咧一睇个新闻消息嘅时候咧弹出嚟啦，咁啊第一句一定系写住碧咸夫妇啦。哇、 嗯， 咩、啊、事啊？碧咸夫妇吓唔都离婚？ 系 唔系？第二句确诊喎。 其实碧咸都系新闻多多噶啦，咁确诊当然希望衷心祝福。佢早日康复啦， 好翻啦佢， 系啦， 三月确诊噶嘛， 系啦，但系 而家讲翻啫， 媒体依家咁耐先攞翻出嚟讲，其实都可以冚得好埋啊！你睇到啲外娱嗰啲新闻啊，咁啊都 咁都冚得埋， 咁都冚到啊，叫做等佢哋冇事啦，啊出翻嚟啦，先讲翻咁样咯，几有趣啊！我觉得 即系啲媒体唔会觉得喂冇咗碧咸喺两个星期去咗边啊咁样， 咁当然啦，即系你话三四月嘅时候咧，美职联咧，即系佢自己未有队波叫。国际卖阿密嘅，咁、 嗯、 都冇波打，咁但系咧，复赛之后咧，哇，嗰队波啊，真系每场都输咁样啊！即系国际卖阿密咧，系成个美职联嘅联盟入边咧最差成绩嘅，踢咗九场波啦，得五分。啊得五分，其他球队咧踢咗九场咧有27分咁样， 即系佢都系一系输一和嘅啫。 冇啊，全部都输啊，好似和都系得一两场咁样。鱼腩之中 嘅 鱼腩 五分，咁点都和嘅，都有五场嘅。 系嗰五场系开叫做未休赛之前踢嘅储落嘅嗰五分嚟 嘅。哦， 即系三月或者二月之前 佢自己落场踢算啦，不如 系 随时踢得仲好。 有阵时碧咸都好猛整啊， 搏多几个佛土。叫老板落去踢咯， 系、嗯、啊，唔知老板会唔会加人啊吓，咁啊，即系意思系乜嘢咧？就系咧签啲新嘅球员，咁啊，讲紧咧就系英超嘅劲旅啊，爱华顿咧，琴日喺官方啊就宣布啦，成功以2000万镑啊，大概咧2亿到嘅港纸咧收购皇家马里嘅中场啊，詹士洛迪古斯，咁啊真系签呢一位咧叫 Jason 啊，咁啊好多朋友都话，喂我自己几中意睇詹士洛迪古斯， 白色变蓝色啦，跟住 系啦，喺皇马年代咧已经。踢得好好，同埋好有活力嘅一位咧，哥伦比亚嘅国脚啦。 其实我觉得佢几靓仔啊， 几好，好多女粉丝噶。佢咧嘅 IG 嘅世界入边咧，好多嘅 followers 嘅，即系佢嘅 followers 咧多过好多叫做能力值高过佢嘅球星啦。我可以咁讲啦。咁当然你话喂，究竟系咪名大于实噶咁样？ 咁有啲朋友會咁形容。 其實佢踢拜仁又踢得好喎。 係啊，有啲朋友會咁形容。但我自己幾中意佢有陣時有啲神來之筆嘅妙傳，以至有啲叫做福至心靈嘅一啲射球咧，都係比較我覺得幾好睇喎，估佢唔到。不過咧睇下睇下咧，由詹士洛迪古斯咧，僆仔咧，依家已經29歲啦，睇到啊。咁最叻仔嘅個人生涯咧，就係2014年至到2015年嘅球季咧，第一次踢皇家馬德里啦，喺西甲咧錄得13個入波同埋13個助攻啊嚇。咁嘅嗰陣時咧嘅教頭咧就係正正依家愛華頓嘅主帥啦，安察洛提啊。咁第三次同安察洛提去合作啦。咁當然啦，即係安帥咧，當然會俾多啲嘅人工啊，這個詹士洛迪古斯啦。咁 肥安 係啦，喂2億簽一個2+1嘅合約啊嚇。咁我覺得冇話抵唔抵嘅，咁至少波衫賣多幾件啦。因為頭先都講粉絲好多啊嘛，詹士洛迪古斯 今年有啲錢喎。 係啊，其實每年都有啲錢嘅，不過佢哋嘅收購就未必有啲咁大名嘅球星咯。咁 有錢唔緊要 啊， 肯使嗰下緊要啊。 係啊，咁我自己都好期待啊。來季英超啊，應該再會風起雲湧多一啲，因為今年即係你大家少睇愛華頓啊嘛。咁如果愛華頓都有力去爭前六嘅話咧，哇！前邊咧都真係咧爭崩頭啊，先爭得到。 係啊，喂，既然你講詹士洛迪古斯，講埋詹士洛迪古斯嘅舊隊友啊，斯朗啊，斯朗喺呢個國際賽嗰度咧，咁帶領住葡萄牙贏咗瑞典啦。 係係。 咁佢入邊咧入咗兩球啦。 哇！ 入咗兩球之後咧，佢已經咧就係喺國際賽嗰度突破咗100球嘅大關咯。係 啊，厲害啊嚇！ 佢有機會繼續破紀錄落去。 就係呢個歐洲國家聯賽啦， 歐國聯 嗰度啦 ，A 三組啊 咁啊，所以就都有啲戲碼嘅，你唔好睇少話，喂歐國聯同歐洲國家杯真係爭好遠咧。名義上係爭好遠嘅，但係真真正正落場踢嗰啲球員咧，好多都唔太揸流灘嘅，同埋咧真係當一場咧為國家而戰嘅賽事咁樣踢。如果唔係，斯朗都收起啦，斯朗都唔踢啦。 斯朗啱啱傷完，佢都即刻走落嚟踢。 係啦，而佢落嚟踢咧，佢唔係當熱身咁樣踢。 係啊， 佢係真係肉搏地同 斯朗啊，最特別地方咩咧？我要破紀錄。 是 即係有佢呢個雄心啊，成隊葡萄牙都踢得起啊嘛。 係啦，咁所以咧就足球方面就咁樣睇啦。喂，今晚咧仲有好多唔同嘅 J League 嘅賽事嘅，咁大家又可以睇翻啦。咁你話喂，依家有冇波睇啊？聽緊晨光第一線又想睇下波喎，咁都得嘅，俾個雙料娛樂你啦。其實咧，依家咧 NBA 咧就正正進行緊啊，呢個晚密熱火咧對密爾沃基公鹿嘅打到第二節啦。咁比數就係40+分到啊嚇，咁相差3-4分啦。咁列赛已经打到3-1啦，讲紧领先嘅咧就系万物热火啦，咁字母哥有伤啊吓，咁喺公鹿队嗰度就未必发挥到最大嘅效能啦，反而热火方面嘅 Jimmy Butler 咧就越打越有啊吓，咁理论上咧热火就可以4-1横扫对手嘅，睇下咧公鹿队可唔可以垂死挣扎啦，咁今日单头有场 NBA 啦，咁朝头早早咗起身嘅你咧又可以睇一睇佢咁样，咁但系咧又转个角度咧讲埋咧。祖高域事件啊，咁啊祖高域今年都系多灾多难啦， 继续发酵件事， 系啊，继续发酵，咁啊又系关 IG 事，咁睇嚟咧，依家嘅战场咧已经唔喺网球场嗰度啦， 喺网络上啊， 系啦， 都系网。 话说咧，咁你祖高域都好多 fans 噶嘛，虽然我哋就隔空喺度笑祖高域，你唔好发脾气啦，你攞个 人哋 系啦，你攞个波周围打到嗰个施事员咁样几唔好咧，咁样嗱有心无意都唔想呢件事发生啦。咁但系咧，祖高域嘅粉丝咧就即刻起底啊，即系起咗呢个女施事员嘅底咁样。 点啊点啊！ 并且喺网上边攻击佢啊。 点解要咁做啊？ 系啦，即系觉得喂，就系因为你呢个施事员啊，搞到祖高域咧就被 DQ 啊咁样啊。 唔系啊，人哋苦主嚟噶。 系啊，咁但系有阵时粉丝嘅爱咧就系咁无理噶啦。 咁样都系 唔系粉丝嘅爱咧？ 边被告嚟噶？ 做粉丝嘅爱咧就系咁忠贞啦。同埋咁叫做 唔係啊，直頭係盲目喎呢個係 咁係咁嘅，我都好相信係咁嘅。呢啲先係叫忠粉啊嘛，或者強粉啊嘛咁樣。估唔到祖高域都有一班強粉啊嚇，咁啊即係咁祖高域就即刻再鋪另一個發帖出嚟，就係話唉大家唔好鬧同埋咒罵啊施事員啊，其實佢真係唔想嘅，都係自己衰咁樣再跪低再道多一次歉啦咁樣。即係 呢個 係 即係幫啲粉絲出頭道歉喎，呢個字係 係啦又。 幫粉絲出頭道歉，又平息呢個亂局啦。 如果唔係網上面嘅，唔知鬧幾多年啦要。 係啦，咁啊真係啊，祖高域咧就即係被 DQ 啦，即係被取消資格啊嚇。 嗯。 但係咧啊，美網方面咧個重點就去翻女單嗰度啦，就去翻阿世威啦。咁啊，復仇入咗八強，呢、這個就係唯一美網咧，即係我自己覺得比較可觀嘅一個球賽咧，因為入面都好多強手咧都爆冷啊嚇。咁除咗啊，你話男單方面，咁啊奧地利嘅迪安咁樣就即係相對就實力比較強啲啦。咁啊，中意睇網球嘅朋友又可以睇睇佢咧。 係啊，大阪直美而家都即係出戰緊啊嚇。咁啊，另外咧就喺日本方面嘅羽毛球壇咧，咁啊其中羽毛球界日本方面嘅桃田研斗啦，係咪先？其实佢之前嘅时间咧，今年年初马来西亚发生咗车祸啦，咁啊而家咧就好翻啦。啊，原来咧即系日本嘅羽毛球总会亦都公布咗咧，其实佢九月一号嘅时候已经开始咧就系跟翻国家队操练啦。咁佢自己都好开心，佢话每一球咧都系非常之有高水准嘅练波，啊觉得非常之快乐。咁啊希望嚟紧嘅时间咧又可以打出好嘅成绩啦。就是、日本嘅羽毛球界一哥啊，稻田研斗咧，要系继续 keep on running 之外啦，呢一位啊，嚟自咧就系以前啊最年纪最细嘅蒙面超人啊。 耕田將輝咧都要繼續 keep on running 喺音樂事業上邊，有呢首嘅歌曲耕田將輝加上 Oka Motors 嘅 Keep on Running。 晨光第一線，國際新視野。 好，我哋嘅晨光第一線都要 keep 住走啊！ 梗系要啦， 時間咧走下走下咧都啊去到啊呢、這個星期三嘅朝早7:50啦，系时候咧就我哋幻想一下自己咧飞越呢一个嘅天空咧，去到其他嘅国家城市啊吓，先嚟咧近啲嘅，近我哋嘅就系、是、日本， 诶、好啊， 日本咧就见得到咧佢哋喺当地咧都原来有一啲所谓众筹嘅事项嘅， 边、哦、方面嘅众筹咧系？ 哦、啊，這个特别咯，系嗰啲大学喎、 啊，诶、欸，有咩经营困难啊？ 這个呢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啊，佢哋入边有一个嘅研究室，咁系关于咧保存修复一啲雕刻嘅，系啊，啦，咁啊讲呢一个嘅众筹点解关佢哋事呢？因为咧，佢哋呢个研究室咧就正系制作紧咧日本国宝级嘅一个物品啊，就叫做咧执金刚神立像， 执金啊！ 唔知佢系嗰个停顿位喺边啊！我唔敢乱咁停顿啊！嗱，佢成个嗰个嘅名称就系啦，叫做执金刚神，可能呢个系一个 执金刚神， 系一个一个神嚟嘅 神明嘅名称， 系一个神明嚟嘅。呢、這个神明咧就执金刚神立像，企喺度嘅一个人像咁样啦。不过佢一个神啦吓，咁、就话咧要制作佢嘅一个完全复原模型咁。咁、就话希望咧可以利用当时使用嘅颜料，哇！喺用翻当时、 哦，系啊系啊，佢哋嗰啲修复咧，全部都系用翻以前嘅嘢做，所以先咁耐啊。 系，同埋即系咁真咯。 系啊， 嗰个嘅复， 佢哋 修复嗰个真像、啊。 佢哋之前嗰、那个京都清水寺咧，要大规模复修嘛。咁复修嘅时候，佢哋点解搞咁耐？可能十年咧。因为佢要用翻搵翻以前嗰种原材料，嗰啲原材料要抌棵树生高咗，生高咗先可以锯少少，跟住先可以提炼，咁先可以油少少咁样。 真系超级认 真，所以搞好耐啊！ 好系日本人啊， 系啊， 好系日本嘅文 化，好专做一样嘢咯，佢哋系。 好啦，嗱，而家咧讲紧呢个神像咧，如果佢要系修复嗰个原型咧，嗰、那个模型要还原系还原几耐以前咧？系1300年。 哇！ 系啦，咁要还原咧，系1300年前嗰种嘅鲜艳嘅彩色。 哇！即系而家都甩晒色噶啦。 系啊，咁呢一个大学咧，就喺网上面咧就发起一个复原项目嘅资金众筹。 哦，哇、哦，咁啊值得支持。如果系呢啲咁样收藏物， 咁啊，今个月底咧就会截止噶啦，呢个众筹嘅行动。咁、今个月都啱啱开始啫。 系啦， 咁啊有排筹啦， 二十几日。 系啦，咁呢一个当中咧，其实都可以让大家咧了解到啊，原来做呢一啲嘅复修工作咧，入边牵涉嘅嘢咧都几多嘅，都好有学问嘅吓。嗱、呢一班嘅研究员咧，佢哋咧就会以木头上边堆贴嘅堆积嘅黏土咧，嘅旧时手法嚟到去制成呢一个嘅模型嘅，即系已经系讲咗一种用咩手法咧，就系、是、用系旧时咧嗰种嘅手法， 系啦，用翻以前嘅方法，系啦嘅颜料， 咁已经整咗噶啦，整咗嗰个模型，即系个神像啦，咁目前咧就正系咧做紧呢个工序，就贴上金箔，咁佢哋众筹嘅目标咧个金额咧就系1000万日元。 哦、 即系大约72万港纸咁啦，咁依家啦，筹到咧就系超过咧系700万日元，大约51万港元， 争啲 都争廿几万。不过以佢哋而家，哇！如果系九月尾啊，实筹到啦，应该 系应该 OK 嘅，有突添、啊。 突然之间有啲叫做金主开水喉嘅话，咪即刻咩都搞掂晒咯。 系咯，嗱，话晒都一间东京艺术大学、 啊，系啊， 系嘛？咁即係應該有好多啲金，唔好話金主啦，有好多有心人啊，有能力嘅人咧，應該會一筆過咁樣大筆捐啊， 同埋係一件即係有意義嘅事啊，係咪先？ 同呢個日本嘅文化又息息相關， 保存文化都係一件好事嚟。 咁得啦，我哋唔需要太擔心， 唔使擔心，係。 好安心。 我哋可以支持佢嘅， 等佢整好之后先至慢慢过去睇啦。我哋 好精神上支持。诶、我哋啊飞远少少啦， 好啊， 飞到去咧加拿大咧。 哦，好哦。 诶，仲要系香港人咧都好熟悉嘅一个城市温哥华。 温哥华。 好啦，咁啊加拿大嘅温哥华咧。即系咧，唔单止话系同我哋咧好多香港嘅家庭可能息息相关吓，有啲移民去咗嗰度， 朋友又喺嗰度啦。 系啦，除此之外咧，哎呀，原来佢哋咧年轻人所面对嘅困难咧、 嗯， 都同香港嘅年轻人咧其实都接近啊。 哦， 就系点咧？面对楼价高企， 哎呀！ 原来喺呢一个温哥华嘅年轻人咧，一样咧，即系望楼轻叹啊！ 做咩啲楼又俾人炒到贵晒啊？ 即系当地其实都有听闻噶啦，咁、就有好多啲有部分可能系关香港事啊，啲发展商去咗嗰度发展。 哎呀， 咁咧就近呢十零年啦，我谂廿年都有分分钟。十零廿年咧就加拿大温哥华嗰啲楼价都系系咁升啦，好啊，咁、令到咧就当地嘅年轻人咧都系好无奈啊吓，咁、只能够咧即系即系咪望住啲楼轻叹咧，咁啊买唔到楼啊，好贵啊，咁样负担唔起啊，咁样好啦，于是乎咧喺温哥华咧而家咧就话有设计师咧帮啲年轻人啊谂到一种咧系廉价嘅。迷你平房、哦 哦、即是货柜屋那些咁上下一款啊。 是，但是呢人家靓好多。他有个名堂的、就叫做呢 Shifting Nest、哦。即是呢好像个雀巢咁样。但是呢就是漂浮。 哇。 咁其实个名字就咁啦，但望落去呢佢係好整齊，一個盒仔一個盒仔咁樣嘅 簡約形式嘅， 係啦，簡約形式只係一個有少少梯形咁樣嘅款嘅、哦、一個立體嘅一個梯形盒仔咁樣， 係咁啊，逐層逐層上去咁樣， 唔係嘅平房啊， 平房 我 去喎， 所以其實係一嚿一嚿咁樣就。摆喺 咦咁私隐 大咯， 私隐度都好高喎、啊。如果咁样 系啦，咁佢一排一排咁样排好晒嘅。咁呢一啲嘅迷你平房咧，咁就话咧喺2019年嘅时候咧就已经系呢一个嘅设计攞个奖添噶啦。咁、所以咧就话想喺一啲废置嘅空地或者停车场嗰度咧就可以俾啲年轻人自行咧、就系、是、做佢哋 D I Y 嘅个人住屋，咁屋咧、就以太阳能嚟到系供电嘅，咁用嘅物料咧都会系比较咧简约嘅，咁咁呢一种嘅迷你屋唔知系几时可以喺温哥华嗰度真系咧见得到有人喺入住啊，或者系点样买卖咧，我咁可以留意一下、 好似大啲嘅太空舱咁、个感觉， 哇大好多。人哋有晒嗰啲起居飲食嘅地方噶， 系啦系啦， 唔系劏房嚟噶， 唔系劏房，靓嘅， 系啦 系啦。 咁你话买屋方面咧，而家好多时候咧，大家都要话靠父母系咪？有啲父母会帮啲仔女搞掂嘅，如果冇父母咧，唔知契爷得唔得咧？ 得噶， 搵个契爷帮下手先。 又试试约会某君，预感未必配衬。容许我没兴趣证实这过客会好过前两任。为何离家家猫更动人？为何离家餐厅不吸引？日夜去肉搏，又为了什么？无非几个十问。人离群独居不算太坏事情，能平衡自己不惯再合拼。人生即是干，还暂时干得很高兴。最近碰到我爱的女型，仍情愿惯长期单身证。当天我要的热情，当天我已不懂反应。 一首嘅作品喺八点钟之前揾嚟俾大家，关智斌嘅《干爹》就系契爷咯。先听听八点钟嘅新闻简报先啦吓。 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喺新界咧受爆水管影响，屯门嘅屯盛街来回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对出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屯盛街来回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对出一段咧就需要封闭，咁揸车朋友咧就要改行其他道路咯。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邵氏影城一段就比较挤塞，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第二期保就业计划，八月三十一号至九月十三号接受申请，工资补贴要全数用嚟出粮，雇主要承诺喺补贴期唔会裁员。无论有没有申请过第一期，只要雇主在三月底前有强积金户口，又有帮雇员供款，就可以上网申请。在三月底前有自雇人士强积金户口又未攞过资助的人士亦可以申请。保就业计划与你共度时间，详情浏览 ess.gov.hk。 Hi Kitty， 我哋方唔方便入嚟一齐坐低倾下偈啊？ 梗系得啦，冲埋茶等你哋添啦。想知道我哋三个女人倾啲咩，就要密切留意今个星期敏感时刻嘅朋友圈啊！ 我系 Sammy 郑秀文， 我系 Asa 蔡卓妍， 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敏、崔洁彤、莫莉主持嘅敏感时刻。 啊！呢、這个敏感时刻都有啲把， 有啲把戏系嘛， 同埋有个 系啊 敲， 几好几好。咁啊，密切留意住呢个阿 sa 同埋阿 Sammy 啦。 点解我咁讲咧？啊！我系阿 sa 同 Sammy， 我真系唔会睬你一，要我哋两个一齐讲一句嘢嚟帮你介绍个节目。系、哦、嘛？ 实有啲，实有啲玄机嘅，系啊，实有啲玄机嘅。 咁 个玄机我都参透咗， 系咪啊？ 实有啲玄机嘅。 啊，真系叻嘅啫，系我先咁唔顺得人意嘅啫。其实好多人都系好善良嘅。 Hello， 我朱海婷咧，每朝如果听到呢一只歌咧，都会即刻好想起身一齐跳舞，因为会令我想象到蓝天白云，成班人喺度开 party 跳舞嘅，就系、是、Bruno Mars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Amazing Heidi， 早晨啊！ 哇， 早晨鹏仔，啊哦，各位晨光听众 啊，真系好听嘅，真系叫得 系啊， 叫多次啊！ 现场讲， 唔该， 鹏仔好，早晨啊！现场打招呼真系要咧更加多嘅能量啊！我翻咗嚟啦， 直头系接收到啊，听众朋友你收到嘛？ 系好有仪式感啊，同埋好有现场感啦，亦都觉得 好真实啦， 哇，真系～隔咗都唔數唔到咁多咁耐啊吓，咁 好耐冇試過咁晨早出街啦， 係咪啊？之前就我哋都要各自做住啲封煙主持啦，咁而家嚟到呢個階段咧，我哋又可以咧即係三個主持咧喺直播室同大家咧就係打個招呼，提你咧。今日呢一个嘅日子咧，已经嚟到系九月九号啦，长长久久嘅日子， 系啊，好日子啊！ 咁啊，天气方面咧，就见到有雷暴警告啊，去到早上嘅八点十五分。啊！好少可咧，去到八點十五分啊，話，但其實而家八點差唔多大二啦， 係啊，可以講 啊，咁佢啊都仲唔轉喎，咁可能真係冇啊，會唔會咧？留意住先。咁啊，詳盡嘅天氣預測會係點啊？ 快啲俾你講 啦，好痕啊，知你。 好啊，咁啊，今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短暂时间有阳光，间中有骤雨噶，初时一两阵咧雷暴。天气炎热啦，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啊，吹呢个咧系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啦，未来数天咧都系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即系都继续系咁啊，时晴时雨咁啊，几手准备嗰种心态咯。 咁依家咧就27度，相对湿度88%，咁啊同大家睇埋个通胜先吓。今天咧7月22日啊，农历今日咧， 哎哟， 系咩儿童？忌都系冇咩嘅， 冇咩， 都系嗰四个字啊，遇事勿取。 哦， 不论宜同忌，都系遇事勿取、啊。即系今日咧系休养生息， 系啦， 等我静静地先。诶、欸，转咗咯，雷暴警告真系。 哦，去咗9:15啊！依家 即系仲有呢一个嘅情况喺度啊！大家唔好放松住。 系啊，去到今朝早上嘅9:15都会有啊雷暴警告嘅。好啊，咁啊，至于喺呢一个嘅交易方面啊，我唔知道会唔会有多一啲嘅指示咧，或者有啲分析可以等我哋咧再留意一下咧。咁啊，好快吓，我哋转个头咧就会打个电话咧俾我哋嘅财金达人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至10:00，晨光第一线，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8:11嘅时间啊 ，Heidi 好耐未同你咧一齐主持过呢个环节啊， 系啊，特别期待啊。 好，咁我哋一齐请咧香港经济投资学院啊，物业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 ，Kenny 邓星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啦。Kenny 早晨， 早晨， 系早晨，早晨， 系早晨啊 ，Kenny。哇，睇翻隔晚美股咧，我头先口窒窒，点解咧？因为啊，道指收市跌600点啊，超过600点啊，苹果公司 Tesla 咧，全部啊都系低位收市啊，纳指。跌啊，超過4% 嚇，咁啊，五大科技股咧無一幸免啊，全部跌啊！啊，今日係咪美股方面第一分析一下點解咁差啦？第二咧就係、是、啊，有冇機會影響埋今日港股咧？連琴日啊，僅餘升過34点咧，都一開始就蒸發埋咧， 因為咧睇翻美國方面咧，就星期一晚就係假期啊嘛，冇事啊嘛。咁所以變咗就佢上個禮拜尾開始咧，啲科技股咧開始都有個回吐嘅情況喺度。咁啊翻翻嚟咧，香港即係亞太區啦，即係琴日我哋有啲之前我哋好強勢嗰啲，譬如小米啊、美團啊嗰扎嘅話咧，都跌得多嘅。咁所以變咗可能又會帶動翻咧，就琴晚美股方面咧，依一類型股份方面咧，都又再即係個係壓力出嚟。咁就暫時即係無可否認嘅，依一類型嘅股份方面咧，即係之前升太勁啦。咁估值方面咧都屬於算係高嘅，咁所以變咗咧就似乎就真係個獲利壓力就比較係強嘅。咁不過我又覺得雖然係即係嗰個獲利壓力強，但係個長遠前景咧，我又覺得新經濟類股份又唔使太過悲觀嘅，因為始終佢係而家同以前唔同，佢真係有個業績上面嘅幫助嘅支持。因為睇翻咧公布譬如第二季業，今年上半年啦，第二季業績又好啊，上半年都好啦，你見到佢明顯係比傳統股份方面咧個業績係優勝好多嘅。咁同埋我哋日常生活嘅習慣其實都已經改變咗好多啦嘛。咁其實嗰個係行業上面咧，可以話係即係顛覆咗我哋嗰個係平時嗰個係習慣。咁所以變咗個長遠前景係不變嘅，但係佢股值升得太多嘅話咧。當然要調整啦。 咁啊，所以都要留意翻啊。咁有冇機會影響埋今日即係港股嘅表現啊？咁啊，因為早兩日個市都係啲資金流向都係去翻啲咧舊經濟股份啊，已經咁啊，尤其是即係撐起大市，可能去到啲內險啊、內銀啊咁樣嗰啲嘅叫做股份或者嗰啲板塊咯。咁係咪今日都似係咁嘅走向咧 ，Kenny？ 其實就我諗暫時啲新經濟類股份方面咧，可能都仲會有啲回頭壓力嘅，呢個真係唔完全唔出奇。但係就嗱，究竟個關鍵就係話，究竟啲舊經濟股份方面咧，係咪可以即係持續一個係升勢啦？依、這個就要留意，因為過往其實都有試過呢啲情況嘅，就可能啲科技股有一個係調整嘅時間話咧，啲資金可能會揀翻啲舊經濟股叫避一避，因為佢哋譬如內人頭先講咗內人咧，估值真係好平嘅，講真 P E 啊 P book 啊全部都好平嘅。咁內險股就其實好啲，因為你睇翻內險個別有一啲其實佢哋上半年咧嗰啲新業務價值都有個增長係唔錯嘅。咁但係你係咪可以維持到一個盈利增長咧？依、這個就一個係好大嘅關鍵啦。咁所以變咗咧，啲舊經濟類股份方面咧，係咪發揮翻一個長線嘅投資價值咧？依、這個就暫時都仲有商榷嘅。 係咯 ，Kenny， 我哋就係話啦，呢、這個究竟係一個短期嘅資金轉向，定係好似頭先啊？你知唔知啊？講內險股咧，有啲令我感覺翻，好似我以前同你做呢個電視節目嘅時候咧，講緊成十年八年前啊，嗰陣時嘅 trend 咧就真係好興講呢個內銀內險啊，基本上一籃子大家都會儲啲噶嘛。咁啊頭先講到就話佢哋實質嘅情況啦，嗱有啲人就話因素點解去分析，覺得有翻個基本因素去支持翻啲內險股咧，就係因為啦，嗱內地方面都受惠翻一個疫情防控方面理想啦，就有望呢個經濟復甦，所以都覺得咧內險方面咧都有翻個投資價值。例如你頭先講到啦，如果新業務價值增長都比較好嘅話咧。我哋系咪都应该睇翻嗱国寿啦，甚至乎就睇翻平保呢两只嘅龙头啦吓？ 嗰时我哋同阿哈尔都系啱啱毕业之后嚟都系， 搭时光机，搭时光机去翻嗰个年代先系嘛？要 系师傅点啊？ 大家唔好误会，当时系资深投资者，我哋都啱啱开始接触股票， 系知道。 不過咧，就都講翻就係嗰個係呢個內險類股份咧，其實你睇翻就係嗰個上半年咧，雖然嗰啲業績其實係倒退嘅啲內險股啦，咁但係咧其實最主要原因就因為舊年上半年方面咧就有一個稅務嗰個係優惠，就所以令到基數上面唔同咗。但係留意翻咧，其實個別譬如好似中人壽啊，或者係有啲譬如太保啊。佢哋啲新業務價值係升翻嘅，咁呢個有少少 supply 嘅，因為理論上疫症時間嘅話，大家都出唔到街噶嘛，出唔到街嘅話咧，咁應該其實啲保險嘅銷售隊伍咧就未必接觸到啲客户嘅，但係實際出嚟嘅情況咧又唔係咁差，咁我諗最主要反映翻內地咧，其實個復工復產咧真係比預期係快嘅。第二咧，亦都好多人就用咗啲 online 嘅 platform 啦，譬如好似你見到嗰個係眾安在線，咁你見佢個增長係好好，同埋嗰個成本。綜合成本率方面咧，就跌到落103%，就睇到個規模效益係發揮到出嚟嘅，就係話好多人都利用咗呢個係線上嘅，所以頭先我講就話其實呢個係新經濟啊，或者線上咧係顛覆咗好多人嘅習慣，咁呢個喺保險行業都睇到出嚟咯。咁第三就係因為你嗰個疫症關係咧，反而導致到啲人咧對於嗰啲風險意識啊，或者係 保障嘅意識 保障意識就會提高喎。咁所以咧就可能多咗人買啲係保險啊，或者醫療保險都唔出奇咯。咁所以其實再加埋咧，佢得意嘅即係你而家全球都係嗰、那個息都係跌噶嘛。咁你睇翻美國啲大息都係跌嘅，但內地就好啲啦，嗰、那個係國債債息係升，係比較高啲嘅，升緊嘅。咁所以變咗咧，就對保險股嘅投資收益咧就冇咁差咯。 咁啊，所以 其實你留翻依翻咧，友邦都唔錯噶，即係除咗話內險股咧，近排友邦咧唔覺咧，而家升翻上81.幾噶啦。咁你基本上之前個歷史高位係講緊咩？86蚊啫喎。 係啊，八十六。 咁但係我哋之前仲幾個月前仲講咗，哎呀，即係呢個係啲人嚟唔到香港啊，啲跨境保單啊受到影響啊，個前景係睇得唔好啊。點知佢個股價其實原來已經翻上去80幾蚊咯。 哇！等於我頭先咧揸車都有個觀察啦 ，Kenny 就係話，啲巴士廣告啦，平時巴士廣告梗係一啲嘅銷售，可能一啲貨品多啦。我竟然咧睇到咧其中一個嘅巴士咧，佢嘅廣告咧係其中一間保險公司嘅一個地區銷售團隊咧，就自己擺啲廣告喺個巴士度，都可以想像其實可能佢哋就趁呢個嘅市況，可能係唔知道有冇機遇啦，可能係危機當中咧，就反而想要諗啲方法去突圍，諗啲新嘅銷售方法同。买啲产品添可能嗬， 其实呢个系会嘅。上一次沙士之后咧，其实啲保险公司都系因为咁而多咗好多啲系医保啊，或者系甚至乎人寿保险都会嘅，因为大家都会觉得系嗰、那个。 即係保障係好重要㗎，有咩事嘅話咧就冇保障就好大劑㗎啦咁樣。咁所以變咗就對保險嘅接受程度高咗。咁而另外咧，譬如內地都好啦，或者香港都好嘅，而家其實大家對嗰啲退休咧、退休保障，譬如年金啊，或者甚至乎小朋友咧嗰啲子女教育基金咧，個需求係大咗好多嘅。咁所以雖然以前嗰啲投年產品方面咧少咗，但係咧啲人就買咗多咗依一類型嘅保障型基金咯。 嗯，明白。 咁、即係大家可以揀下啲投資產品添，咁啊唔止係淨係講股票嘅市場咁樣啦。咁啊， 咁我都覺得咩嘅，即係投資其實係都要分散嘅。雖然我哋做股票啫，但我都覺得啲譬如投資者方面啦，除咗買股票之外咧，嗰啲係譬如年金啊，或者係啲子女教育基金啊，依一類型嘅即係比較風險分散啲、長線啲嘅投資嘅話咧，或者甚至乎一啲同健康保障有關嗰啲話咧、其實都應該要考慮一下嘅。 係咁啊，乜都買啲啦，最緊要夠實力啫。係啊，我都想乜都買啲啊嚇。咁啊，喂，轉個角度，頭先講話有啲新常態啦。咁啊十一嘅黃金週咧，咁啊就嚟嚟啦。咁啊十一之前咧，通常都有啲股份咧會升一陣嘅，以往啊嚇。咁但係今年咧就因為疫情嘅緣故。咁啊，究竟會唔會喐咧？咁啊，大家就有啲揣測或者有啲估計啦。究竟嗰啲航空股啊，仲喐得未㗎？以至嗰啲動車股喐唔喐得㗎？咁樣咁啊，究竟有啲乜嘢今年有機會喺十一黃金週受惠嘅股份，散户股民咧可以加入個列表嗰度咧觀察下先，做下功課先咧。咁啊 ，Kenny 交俾你分析一下啦。嗯。 嗱，航空股咧，其實內地航空股嚇都升翻唔少上嚟嘅，你睇翻佢。咁啊，最主要其實內地，因為其實香港我哋依個係航空公司方面咧，嗰、那個係乘客量都仲係好低啦，都係講緊幾個 percent 啫。但係內地方面咧，其實已經恢復翻嗰啲蛋同蛋嘅旅遊啊，國內旅遊已經恢復翻好正常噶啦。咁所以見到啲航空量方面咧，已經去翻舊年嘅大概50% 到嘅水平噶啦，有時去到60% 添。咁即係都睇到個復甦情況係明顯係OK 嘅，所以變咗啲內地航空股都升咗一陣上嚟嘅。咁但係始終國際航線方面咧，就都似乎未有耐恢復嘅。咁不過北京你見到而家都恢復國際直航啦，但係每日嘅人數都係少咗得500人啦。咁但係起碼個好嘅開始先咯。咁航空股我覺得都暫時都係叫做比較係好少少嘅，但係就唔好中長線投資咯，因為航空業嘅話咧，其實全球都係最難經營嘅，利潤都係好低嘅，咁所以唔係一個中長線投資嘅對象咯。你話短炒下 OK 嘅，咁另外可以留意翻就係嗰啲係網上旅遊嗰啲，因為你睇翻之前咧5.1嗰個時間內地開始恢復翻旅遊咧。嗰啲網上訂票啊，網上查詢景區嗰啲嘅嗰個係量咧，係增長倍幾兩倍嘅。咁所以依類型嘅股份方面咧，都應該會受惠翻今次十一黃金週咯。 咁省股民咧就可以多做功課啦，亦都可以留意翻咧。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聲慶幫我哋分析大市啦。 多謝 Kenny， 唔該 Kenny， 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啦。拜拜。 我係阿 O。我好鍾意飲奶茶嘅，朝头早呢有一杯香滑嘅奶茶呢加一个好食嘅早餐啦，就係、是、一个最好嘅早上啦，当然要听实神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神光第一线。 恐龙去左边，请你快啲出现。恐龙去左边，好似好多新发现。九龙去左边，好似喺香港对面。 今个夏天注意恐龙出没啦，请注意 Harry 哥哥快乐农庄，逢星期一至五晚7:15，港台电视31。 二台通识60秒， 顾客永远是对的，不过遇上难搞的燥底顾客，有没有方法可以令他消消气呢？美国有一间连锁百货公司在19世纪成立初期，设立了一种叫做 Fired Man 的职务。大家不要误会啊，他们不是消防员，而是 FIRED MEN， 即是专给人炒鱿鱼的人。他们负责在投诉者面前认错，兼且被老细炒鱿鱼，等顾客怒气全消。因为公司的创办人认为顾客永远是对的，无论多难搞的客人都应该获得最好的购物体验。 每当有客人对百货公司投诉的时候，他们就会被召唤到客人面前，扮为事件负上全部责任，向客人认错，兼且即场被公司解雇，从而减低客人的愤怒。当然啦，他们被人炒鱿鱼之后，又会回到去等候室，等待下一次被人炒的机会。听落这个方法都有一时之效的，不过并非长远之计，所以后来这间公司都取消了这个工种了。 声音演绎彭家斌， 二台通识六十秒。 在我彭仔心目中呢，一个最完美的早晨呢，就是当每一朝早我回到嚟电台要准备主持晨光第一线的时候，见到呢我所有的主持拍档都在晒度，冇人请假，冇人病假，个个都精精神神，咁就是最完美最 perfect 的早晨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我要告诉红爷爷的一件事。 今天啊，朱海婷，哇，会唔会有说不尽的话要向彭爷爷讲咧？ 尽诉心中情， 真系好少，好少面对面讲啊！ 咪前咪后都好多，我哋讲咪前嗰啲先啦，告诉你先啦。嗱，我咧今日咧就攞咗咧个 top ten 同大家去研究一下。 吓，什么 top ten 咧？令到我谂起咧，哇，那些年咧，我哋以前翻学嘅年代咧，食早餐就梗系冇而家话啲小朋友喺屋企咧，即系喺 home learning， 哇，一份大早餐先开学咁开心啦。我哋都通常都系咬个包啊，买个包可能喺搭车嘅途中啊，或者妈咪买定食咗个包先翻学噶嘛。好啦，我今日就想同大家讲下咧，呢啲一个一个嘅 包究竟啊佢嘅卡路里，原来咧头十位系边个最劲咧？ 我边一款包啊，系咪啊？ 嗱，系啦。你以前會最喜歡譬如在麵包鋪買哪一隻麵包呢？ 我就記得兒時上學呢，我那個年代彭爺爺那個年代呢就是這樣的，如果真的趕不及吃早餐那些呢，家長呢好興呢就買一個那隻那個麵包公司出那種咩賓啊，忌廉賓係，即係咧越出越咧嗰粒嗰塊忌廉咧，你打開 少嘅，係啦， 得個圓中心，係啦，圓圈中心一點咁滯。 今次咧喺呢一個嘅即係頭十位咧，我哋去研究個卡路里又冇呢啲喎，因為呢啲係預設包裝食品。 係啊係啊， 我哋計緊咧就係新鮮出爐啦，喺麵包鋪 即係菠蘿包、腸仔包嗰啲 friend， 菠蘿腸仔啊， 係啊，菠蘿包。 鱼啊，腿蛋包啊，甚至乎系猪仔包啊。 细个嘅时候，惯常都系买菠萝包或者系肠仔包。 嗯，我都中意食呢两位，我就加埋中意食鸡尾包添。但系原来你头先讲到嘅菠萝包，当大家都觉得佢个皮哇好多用牛油叉出嚟啊，好肥嘅时候咧，佢唔系最差，佢系排第六位啫，或者头十位嘅只系排第六位。 即系佢上边仲有。做五四三二一 系菠萝包，其实每一个咧个卡路里大约287到啦。嗱，最高嗰位咧，我讲嘅第一位咧就426个卡路里，最低嘅头十位咧就211，所以佢都算中游位置，并唔系太差。不过记住未加菠萝油嘅吓，冇讲埋嗰片牛油噶， 全部加埋。 好似话墨西哥包又再劲抽啲嘅，劲过菠萝包嘅，好似闻。 呢个又冇墨西哥包啊，其实绝对系嘅，因为我觉得嗰阵面咧应该墨西哥包系肥啲，但系可能因为唔系早餐嘅所以就未系，我想讲咧，原来我食咗好多年咧，我好中意嘅其中一款包咧，就系第一位啊，最高卡路里噶。 嗰啲吞拿鱼包啊？ 唔系，系丹麦条啊，记唔记得好似柳文条鬓边好多 有啲提子啊， 提子干嗰啲啊？ 系啊，佢仲有阵时中间烘到脆口。 哇！真系好彩，我唔中意食呢只啫， 我好中意食啊。丹麦条 咧，每一条啊系426个卡路里，佢嘅热量系接近等于两碗白饭。 哇！咁佢系 number 几啊 ？Number one。 哇！ 即系朝头早。排咗两碗白饭先翻学咯。 但系头先我哋讲到都好多人嘅大热嘅，就系鸡尾包都唔差啫，系排第二位。所以鸡尾包嘅热量其实好高，都有360卡路里。 我都相信嘅，因为佢除咗里面嗰个馅咧好重嘅，有糖分啊， 有椰丝啊， 佢其实外面咧都会有阵时有啲 两条间， 系啊，嗰两条间都系甜噶。 不过咧，即系讲开呢个鸡尾包咧，其实依家已经有。好多嘅麵包鋪都幾穩笨，因為得一篤嘅啫，嗰啲入面嗰啲甜嘢，所以佢即係某個形義上佢幫你健康咗啦。 仲要我哋成日話咧，而家啲新一代嘅麵包咧，佢比較發得鬆啊，所以你咬落去咧，佢漲卜卜，但咬落去好似食空氣咁樣嘅，唔夠咬口啊嚇。咁啊，傳統嘅雞麵包餡料十足就成360卡路里啦。 第二位嘅， 第三位，我都中啊，係我都中意食嘅吞拿魚包啊。 因为中间有吞拿鱼包沙律酱嘛，咁都有319个卡路里。至于头先阿 O 都有提及过嘅肉松包啦，排第四位啊，294个卡路里。第五位咧就真系我哋个个一定都会中意食嘅，我而家去到有阵时都会买嘅传统 猪仔包、 肠仔包。 哦，肠仔包系，因为嗰个系预制食品。嗰條腸啊， 係啊，仲要前後都突出嚟啊！ 嗰條腸就算再鹹，你都覺得 O K 嘅。有時細個食過有啲麵包鋪咧，哇！佢腸咗好似醃過咁樣，大佬。 等你可以咬多兩啖側邊嗰啲麵包嘛。 好啦，腸仔包排第五位咧，都有288個卡路里。嗱，第六頭先講菠蘿包啦，第七我都係以前成日買嘅，就係腿蛋包啊，感覺好似健康啲啊嘛，有腿有火腿有雞蛋，265個卡路里。但係竟然咧，我哋一直覺得好肥好肥嘅。其中一種 croissant 啊，個牛角包咧係231個卡路里喎，係排第八咯。所以你想健康之選嘅話咧，你可以揀翻佢啦，或者第九、第十位嘅就係豬仔包，或者咧嗰只好 plain 嗰只嘅提子包咯。 參與咗嚇，喺八月尾 係啦，所以咧即係提子包咧都值得食噶，我自己覺得。 唔好意思，頭先 jam 咗一下， 係啊， 我傻咗 啊！冇，喂， 我係時候要換眼鏡，我睇錯時間。 唔係，可能真係要將頭先 Heidi 嗰啲。包咧一次过食一食，补充一下呢个热量先啊！ 啊喺度咧补充翻先，因为头先我系 cut 咗你哋个麦噶。 系啊， 第九、第十系咩嚟？ 系猪仔包同埋咧呢个好 plain 嗰只提子包、提子 麦包或者哦，麦包都 OK， 我觉得近年都喜欢食啊，同埋饱肚啊。 而家啲面包铺卖嘅面包咧越嚟越贵。 系啊，其实可能十零蚊一个添。 系啊，你话想再食得健康啲，会唔会入边有一啲系 nuts 噶？即系冇添加。加啲什么啊？ 咁我喺屋企整俾你咧，用面包机整都好多选择嘅。 你买材料唔贵咩？ 咁又系， 都好贵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英国过去一日新增246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虽然较前两日的近3000宗稍为回落，但仍然比八月时平均每日1000宗大幅上升。预料首相约翰逊今日稍后宣布收紧英格兰地区的防疫措施。报道话，由下星期一起，群组聚集人数将会收紧至6人，但学校同工作场所可获豁免。婚禮、葬禮和體育活動在採取安全措施之下亦可以繼續，違例者會被罰款。根據傳媒取得的約翰遜講稿，預料他會表明必須立即採取行動，阻止病毒傳播，又會呼籲民眾遵守新規定，謹記洗手、戴口罩，與他人保持社交距離，並注意有沒有出現病徵。法国总理卡斯泰因为和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环法单车赛总监有密切接触，需要接受隔离，首次病毒检测呈阴性。总理府透露卡斯泰状况良好，将留在总理府接受隔离，并将于一星期之后再次接受病毒检测。卡斯泰说将严格遵守防疫规则。环法单车赛组委会早前宣布，赛会总监普鲁多姆对病毒检测呈阳性，初步显示他是无症状感染者，他将离开赛事一星期。环法单车赛至今已经举行10站赛事，所有车手检测呈阴性。卡斯泰和普鲁多姆日前在法国南部共同出席第八站比赛，两人共同乘坐一架车，他们当时都有戴口罩。七大工业国外长谴责向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落毒的行为。七国外长在声明说，以最强硬措辞谴责落毒行为。声明说，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对任何人使用化学武器都不能接受，违反国际规范，呼吁俄罗斯查出谁要为这宗可恶的落毒袭击负责。纳瓦尔尼继续在德国柏林一间医院留医，院方早前表示纳瓦尔尼已经从人工昏迷中苏醒，情况有改善，对说话有反应。克里姆林宫表示，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不应该过早就事件下定论。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说不会落台，但可能在宪法改革后提前举行总统选举。卢卡申科在首都明斯克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承认可能掌权太耐，但如果落台，他的支持者就会受到袭击，又说只有他才能够守护国家，

早晨啊，时间嚟到星期三嘅朝早八点三十七分噶啦，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咧。呢一刻咧就有我彭仔程振鹏啦，有朱海婷 Heidi 啦，亦都有小白白袁浩响树咁啊，准备为大家咧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咧，就来自香港经济日报嘅港文啦。就讲到咧，本港第三波嘅新冠肺炎疫情咧，就再现曙光。寻日嘅病例咧回落去到六宗，咁系咧呢一波嘅疫情之中咧最低噶啦吓。咁而本地个案亦都系跌到去咧三宗嘅，只系有一宗咧系源头未明。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指出，每日病例上上落落，而且仍然有源头不明个案，难以单日数字去评论个疫情嘅。咁啊，呼吁市民继续保持社交距离。沙田大围交通城工业大厦咧，寻日再增加两个个案嘅，咁涉及咧系一名全栋大厦嘅清洁嘅为全栋大厦清洁嘅一位50岁嘅女工，以及咧就系呢一个群组已经确诊个案嘅一名不同住嘅家人。咁而患者上个礼拜六咧到过大窝口体育馆参与咧全民检测之后系验出咧染疫嘅。防护中心指咧已经喺交通城啊全座派发有400个嘅样本樽。咁而爆疫嘅六楼就有25人咧系需要检疫嘅。咁啊睇一睇啲数字咧，就本港寻日系新增6宗病例啦，就以及不多于咧10宗嘅初步确诊，系连续第21日咧新增个案冇超过30宗。咁累计咧个案系增加去到咧4895宗。另外咧就有一宗咧系疑似个案嘅。咁而寻日咧就再多一名咧年届90岁嘅染疫嘅男士咧系离世嘅。咁而喺呢一位嘅伯伯咧离世之后咧，咁本港已经咧有99宗嘅死亡个案啦吓。咁呢一个咧嚟自今天咧香港经济日报嘅报道。 好啦，咁啊，文汇报方面嘅要闻就讲到啦，普检抽隐患，防疫再放宽噶。香港嘅第三波疫情近期系持续放缓啦。咁政府就宣布喺今个星期五，即系11号起放宽限聚令，去到最多4人系聚集噶。食肆每台人数嘅上限亦都由现时嘅2人增加到去4人啦。各种嘅体育处所、游戏机中心、麻雀同埋天狗散落场地亦都会重开噶。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就讲到啦，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亦都揾到多名嘅社区隐形患者，有助切断呢个传播链，令到政府更加有信心系逐步放宽社交距离嘅措施。已经计划好下阶段重开更加多高危嘅场地，包括系夜店啊、卡拉 OK 等等嘅。好啦，咁睇翻咧，虽然我哋话食肆嘅人数限制由2人就放宽到去4人啦，但系晚上嘅10点到第二朝嘅清晨5点仍然系唔能够提供堂食噶。入座率方面亦都不得超过座位数目嘅50%，同埋桌子之间亦都至少要有1.5米嘅距离，又或者设有某种形式嘅有效系隔板等等其他呢啲规例都系不变嘅。好啦，将会开翻嘅，头先讲到包括系游戏机中心、游乐场所提供公众娱乐嘅场所、麻雀天狗散落处同埋体育处当日亦都会系根据适用于有关处所嘅限制同埋规定系开放噶。好啦，至于啦，除咗一啲嘅团体运动设施，因为牵涉嘅同场嘅使用人数比较多，暂时都系唔会重开之外啦。康文署亦都计划喺下星期，计划下星期即系呢个未 confirm 下，就会重开呢个体育馆啦、户外水上活动中心等等嘅康体场地嘅。不过由于部分现时康文署嘅体育馆就系被征用作为社区检测中心，咁佢哋就讲到啦，呢啲场地能唔能够如期重开都要视乎呢一个计划会唔会进一步延长嘅。 另外康文署亦都计划下个礼拜咧系会重开呢个博物馆同埋文化设施，包括系图书馆啊、自修室等等。但系科学馆同埋太空馆咧就未有重开嘅时间表。而表演嘅场地咧喺重开初期亦都只系会提供咧作为团体进行彩排，观众咧要喺啊疫情进一步稳定之后咧先至可以咧就系进入呢一个嘅会场嘅。可能咧最快就系下个月先至会有观众进场啦。 嗯， 好啦，另外啦就有。某部分的设施是仍然是关闭的，包括就是浴室、派对房间、夜总会和夜店、卡拉OK场所和泳池暂时都要继续关闭，大约每七日就作一个检讨，希望个放宽的情况会更加精准。 好，麻烦 Heidi 看看来自信报方面的报道。其实新型冠状病毒除了影响香港之外，还是影响全球，环球的旅游业在新冠肺炎底下几乎就停顿。香港政府自六月因应着疫情稍见缓和，开始咧就同十一个嘅国家咧同埋地区探讨安全旅游圈，一个叫做咧就旅游气泡嘅可行性。咁啊，即系咧就容许旅客入境嘅时间无需隔离检疫。目前咧已经同日本同埋泰国咧就展开双边嘅接触噶啦。咁啊，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寻日都表示啊，落实旅游气泡需要附带条件噶，例如咧就旅客需要咧就出示双方政府具有信心嘅新冠病毒检测呈阴性嘅结果。政府表明啊，若果疫情持续放缓嘅话咧，咁啊将会有更加多嘅措施咧可以公开噶。咁啊，同本港商讨旅游气泡方案嘅十一个国家地区，包括咧就日本、泰国、南韩、德国、法国、瑞士、纽西兰、澳洲、马来西亚、新加坡同埋越南。邱腾华透露啊，暂时咧有大概六个嘅国家对建立旅游气泡感觉得到系有兴趣噶。欧盟亦都已经咧就委托咗德国啊作为代表，咁啊协商相关嘅安排。邱腾华继续指出咧，就落实旅游气泡啊，需要基于就两地检疫受控以及咧。个情况相近，旅客出发之前咧就梗系要做嗰个嘅叫做病毒检测啦，底部之后亦都要接受复检噶。不过咁啊，佢话到难以讲到明咧，就几时真系会完全重开旅游啦。咁但系本港社区检测数目以及咧就认可实验室数目增加，有利于日后咧就推行旅游气泡噶。其實邱同華尋日亦都有一個報告預早就係提供俾大家嘅，咁啊話到如果本地嘅疫情持續放緩嘅話啦，希望下個星期五即係18日可以撤銷對兩個主題樂園以及咧就係會展業嘅社交距離限制。問到重開樂園啊會否有更加高嘅傳播風險啦，咁啊話到全球。难有一个地方可以做到完全零风险，咁啊重点系点样去到咧就系管理同埋控制。又话到两个乐园啊，早前第三波疫情嘅时候已经做好咗防疫措施，例如要求咧就预约入场等等。迪士尼乐园就表示啦，咁啊非常欢迎呢一个嘅措施嘅，欢迎政府逐步咧放宽措施之余，咁啊亦都会严格遵从卫生当局嘅指引，同时继续留意住咧就系新冠肺炎嘅发展。咁啊海洋公园就透露正在积极就为重开做准备噶咯，并且研究公园嘅重开时间表等等。以上嚟自信报嘅报道噶。 嗯，咁啊好多朋友都等紧啦吓， 等紧啊系啊， 睇下咪可以点样有秩序地咧逐样开放啦，咁啊有啲活动嘅空间啦可以吓、嗯。好，唔该晒小白接住。接下来就看看星岛日报它内页有一段星岛独家的消息，跟各位公务员的福祉有关。讲到疫情持续多月，经济疲弱，本港最新的失业率是达到 6.1%， 有不少人真的饭碗不保，更多公务员就选择延迟退休。星岛日报取得政府最新的数字，就发现截至到7月中多达大约是38,000名，即是接近70%合资格申请延迟退休的公务员已经提出申请了。当中是属于纪律部队的申请比例是更加超过80%。据了解咧，就最多人申请延迟退休嘅部门咧就系警队啦。咁而家咧距离截止申请延迟退休咧都仲有1个礼拜。有资深人力资源顾问咧就预期话，最终有更多公务员会加入延长铁饭碗行列咁讲嘅。咁呢个可能都系同嗰个经济环境有关啦吓。政府咧而家有大约系18,000名嘅公务员啦，为咗增加社会劳动力以及系 回应现职公务员同事的诉求。早在2018年7月，公务员事务局是推出选择延迟退休方案的，给那些在2000年6月1日至2015年5月底期间入职政府的现职公务员，其中文职即是可以选择延长退休年龄去到65岁，即是多做5年，或者纪律部队即是不论职级嘅可多做3至5年，延至咧60岁退休。咁而消息人士補充解釋咧，話今次咧合資格公務員大部分咧都係相對年輕嘅，所謂咧有牌都未退休，咁估計咧就唔會出現咧阻人升職呢一個嘅問題，亦都唔會咧影響咧招募新血。咁至於你話啦，咁2015年6月開始，即係打後入職嗰啲公務員又點啊？咁佢哋咧已經係採用咧新嘅退休年齡㗎啦。咁而2000年之前嗰啲公務員咧，即係好似彭仔呢啲咁樣點咧咁樣啊？政府咧會以靈活手法處理佢哋嘅延長服務年期問題咁啊，唔使擔心，我都唔知幾想快啲唔做添啊， 係咩？ 叫我延長啊？ 諗住你長做長有嘅喎，彭爺， 我唔係好恨啊。咁剛才嘅咧就係《星島日報》嘅報導啦。 好啦，《東方日報》方面嘅港聞啊，就講到啦，陸離島航線係續牌嘅，明年4月起加價4.7%。運輸署咧就公布咗啊6條嘅主要離島渡輪航線嘅招標結果，繼續咧就係由新渡輪同埋咧係港九小輪奪得經營權，新牌照咧將會喺明年嘅4月1日起生效，為期係5年嘅。同時啦，運輸署亦都批准啊相關航線嘅成人單程嘅船票咧喺新牌照期生效咧就平均加價係4.7%。有議員就炮轟啊，政府喺經濟不景嘅情況之下，仍然批准船公司加價咧，就係不知民間嘅疾苦噶。好啦，咁啊睇翻咧呢6條嘅航線咧，主要係2間嘅公司營運啦。咁啊講多一次啊，唔知道大家係咪都好耐冇搭過啦嚇？ 係啊，好耐冇。 係啊，例如新渡輪方面咧，就係會負責啦，係佢係奪得呢個中環係至長洲啦，來往坪洲、梅窩、芝麻灣同埋長洲嘅橫水道，以及咧中環梅窩嘅航線咧呢個牌照嘅就係由新渡輪做啦。咁至於港九小輪咧，就係奪得咧中環坪洲、中環榕樹灣同埋咧就係中環索古灣嘅航线啦，同埋呢一个嘅渡轮牌照嘅。好啦，运输署就表示啦，个别航线咧就会增加清晨、晚间同埋繁忙时间嘅班次，提升服务水平嘅。而船公司咧亦都讲到啦，就会改善啊呢个嘅乘客设施，例如啦喺码头咧就提供 WiFi、更换座位同埋风扇，设置自动嘅票务机嘅。亦都会透过智能手机的应用程式发放渡轮的航班他们的实时到达时间和剩余的座位数目，并且就会上传去到政府的资料一线通的网站的。大家如果是搭开的朋友固然有很多要求或者的分享，如果不是我们很久没搭过的都可以更新一下有什么设施。 不过刚才听就是更换新的风扇就。点解唔系换空调嘅？ 可能系喷凉风嘅风扇咧。 系咯，系加喺上面嘅。 唔知啊， 哦好， 我哋去迟啲睇下。 好嘢嚟嘅， 都系有冷气嘅。 不过我想题外话就系而家咧北角码头嗰边咧，佢做紧啲大工程咧。佢似乎即将要有一个新面貌。其实你已经见到有部分系新面貌咗，不过感觉咧好似去外国嗰啲码头咧，然之后夜晚嘅时候咧，你会企喺个码头边嗰啲餐厅外边。嗰種咧揸住杯酒嗰啲氣氛， 幾浪漫喎、 啊！好似會唔會係有啲似中環碼頭？ 係啦，嗰種咁啦，想打造到咁啦，我覺得 有 design 嘅， 咁啊應該可以吸引到 刺激翻嚟本地嘅環島遊。 期待期待啊嚇！好，唔該曬，跟住咧就再睇埋嚟自《蘋果日報》嘅報導，講到咧就係仍然啊建造緊，以及咧就試運階段嘅元朗新圍污水廠啊嚇！原來上個月咧就兩次洩漏劇毒硫化氫，咁啊話到第一次硫化氫嘅濃度咧就係1 ppm。咁啊，即系1/8000。第二次浓度咧就系11.6 ppm，咁啊达到危险嘅水平噶。嗱，香港大学化学系博士邝士生咧就警告啊，硫化氢嘅浓度超过10 ppm 咧，已经可以导致咧就系人嘅眼睛会觉得痛啦。 同埋呕吐。咁啊，若果超过100至150 ppm 咧，一至到四小时咧就可以致命噶啦。嗱，咁啊，项目嘅承建商安乐工程涉嫌咧就隐瞒事故，就冇通报去俾消防啊吓。咁啊，博士亦都警告啦，硫化氢喺低浓度水平，咁啊人闻到臭味咧，啊好自然自己识得行开啦，系咪？啊，例如啊，佢有个比例噶，有举例噶，例如人类放屁就含有极微量嘅硫化氢，系啦。咁佢举例咁样啦，咁但系高浓度嘅时间咧，反而系不能够闻得到咧，就系臭嘅味道噶。 哇，真系臭到一个 系啦， 臭到冇肚冇味，系啦，臭味 会令到人咧就忽视呢个危险，咁啊造成一个致命嘅风险咁讲噶。系啊，嗱，咁啊根据消息人士透露啦，身为污水厂发生嘅两次硫化氢泄漏事故，第一次就喺8月24号，咁啊污泥脱水带流嘅核嘅离心机附近咧就传出强烈嘅气味，咁啊其后录到呢个浓度就系一 ppm 啦，达到咧就系警报嘅水平。第二次咧就喺8月27号，咁啊录到咧就11.6嘅 ppm 噶。嗱，消防处回复嘅时间咧就话到啦，8月24号同埋27号没有接获身为污水厂或者就系泄漏呢啲硫化氢气体嘅紧急召唤啊吓，咁啊危险品货亦都咧就系冇相关嘅记录。环保处亦都话到未有收到渠务处通报事件。啊，劳工处回复咯，咁啊事件入边咧就没有工人受伤或者感觉得到唔舒服噶。厂房嘅硫化氢检测装置咧正在测试，同埋咧就系重新调校啦。咁啊，故事警报系统咧就未有正常运作。啊，由于气体排放可能影响就工厂外边嘅外围人士啊，处方已经转介咗咧就环保处跟进啦。好啦，咁啊，元朗区议会主席咧黄伟贤就批评啊，涉事嘅污水厂咧就耗资公帑大概25亿元，咁但系成日咧都发生事故，佢认为啊，承办商同埋政府部门可以话系责无旁贷噶。啊，究竟系承办商内部监工系咪出咗问题，定系环保处嗰个监工又系咪出咗问题咧？咁样啊，佢质疑啊，安乐工程近年屡接政府工程，但系咧就没有做好一个嘅足够嘅能力啊吓。咁啊，另外亦都咧就有分析指出啊，安乐工程除咗承办商亦都有扮演咧，就系项目机电工程顾问，咁啊话到其实系有角色冲突之嫌噶，啊削弱咗咧就系工程顾问嘅独立性，咁啊佢简单一句咧就系话到啊，求证又系佢，求援又系佢，所以就冇人理咁样吓。以上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噶。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传媒形容为人气歌手的星星 Rabbit 受到疫情影响，他决定希望透过音乐将幸福带给所有人，他就是凭着这份的信念继续创作。今次挑战的是手机游戏主题曲，用音乐拯救现实和虚拟世界。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星星 Rabbit If I Can See You Again。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星星 Rabbit》，If I Can See You Again。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Wow, good morning, Heidi. Good morning, 华梅姐。 Long time no see. Yeah, 有冇挂住我？ 啊，梗系我问翻你啦。 梗系有啦， 真系啊，阿小白。 早晨啊，华梅姐，早晨 ，Heidi。 系各位晨光嘅听众 ，Good morning 吓。嗱，咁啊好啦，我哋咧又坐翻埋一齐咧，同大家咧一齐咧去啊分享一下一啲咧喺抗疫期间都要留神注意嘅一啲资讯吓，打个 hashtag 先吓，等大家咧重点知道。咁咧呢样嘢咧真系，哎呀，点知道啊？咁样。 就是因为有些专家帮我们去做研究，所以我们会知道今次呢我话梅今朝呢要带俾大家嘅呢个资讯呢係来自啦冰岛啊。 Wow. 哇好冻啊冰岛啊。 极光喎、啊。 咁冰岛呢佢哋有啲专家啦最近做咗一项嘅研究㗎。呢个研究呢就都同啦呢个新冠病毒有关嘅。咁主要呢就研究一下啦。啊！你話呢？啊，啲朋友如果咧係啊中咗招，咁之後呢醫翻好咁，我哋好多時就會話咧，有抗體啊咁樣。好啦，究竟呢一啲嘅抗體可以維持幾耐啊？咁冰島咧，佢哋做咗一個研究就話啦，呢啲新冠病毒感染後嘅免疫力啊，維持時間可能咧係比預期為長喎、 啊。哦，咁啊， 其實係好啊，係嘛？ 係咯，係好事啊。 好啦，咁但係咧，呢啲咧都可能有一啲嘅條件嘅。咁喺呢一個嘅研究入面啦，佢哋就話發現啦，如果是呢这个的女性、即是我同你一下点。 是啊咩事 还有呢是不吸烟的人士、又是我的、 不吸烟人士都啱我、哦。 即是说呢如果是这样小白你有一分、但我同 Hedy 有两分。所以呢那个抗体的持久力呢也都是以女性和不吸烟的人呢是较好较长的。哦、那、当中他们玩呢如果在紧接的两个月当你好返了、你有抗体了那紧接的两个月那个的抗体保持是较为稳定、那真的都会较为那个持久度是长一点了、那又真的听落是不错、当然我们不会因为这样放肆自己周围去不如我们缩减那个社交距离亲近一下那是不得的你不要这样小白知道吗 知道知道知道、 不要以为我是女性和不吸烟那就可以可以亲近一下 偷你光想着 不得的咁大家咧可以知道啦，咁呢啲嘅研究同埋评论啦，咁都话咧，人体对嗰啲新型疾病嘅免疫力啦，系可能会出现啦，好容易一啲嘅出现一啲变化嘅吓，咁、所以咧，嗱家阵咧就话啦。既然咧有一個咁樣嘅冰島嘅研究下，發現咧女性同埋不吸煙嘅人士咧嗰、那個嘅免疫力啊，嗰、那個抗體咧持續力咧會較長嘅話，就於是啟發到咧，好啦，你哋喺製造嗰啲新嘅疫苗嘅時候啦、如果能夠咧係可以入邊嘅疫苗咧係刺激到我哋身體裏邊某一啲細胞咧喺免疫反應上邊咧係 long lasting 一啲嘅話。咁就会更加有用啦，嗰种嘅疫苗，希望佢哋揾到咯， 快啲啦吓！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我话梅姐今日 #系向吸烟 say no， 抗体水平会较高。 今日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隧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就挤塞，龙尾在北角政府合处。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就繁忙，龙尾白沙湾码头。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排到大榄上斜，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系 Lazy Lion。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台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啊！星期三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 to O， 阿 O 请嚟咧，证明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郭生早晨， 系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睇到隔晚美股咧都几差下吓，咁啊都要跌超过600点啦。咁啊，讲紧就系道指方面啦。今日个市方面啊，港股啦，会唔会跟住美股一样咧一齐跌咧？ 似乎个形势都会即系有啲轉弱嘅跡象啦，即係呢啲科技龍頭啊，同埋啲經濟類股份啦、啊，近期都有即係調整壓力喺度，呢方面對個指數即係都有一定拖累啦。咁同埋近期個投資風格都有啲轉變啦。咁琴日見到港股呢邊咧，相關一啲嘅傳統類股份啦，好似啲銀行股就表現就相對好少少啦。希望可以暫時限制住個跌幅啦。咁但係即係總體嚟講，我相信個指數有機會要下市一下24000点附近去支持啦，咁啊暂时上翻25000点嘅机会应该系相对比较细啲啦。 今日咧，听众张太咧问只1137啊，香港电视咁啊，港市之前佢揸入嗰个位咧就系大概10蚊到啦，咁啊，曾经上过啲高位嘅，咁但系佢就冇走到，咁啊，问下郭生应该点去操作咧？ 嗱，咁啊，睇翻港市啦，早前就乘住新经济嘅投资热潮啦，咁再加埋个业绩又即系显示得到出嚟，佢受惠到个疫情啦，销售量啊，同埋个业绩嘅增长都好理想，咁啊，股价都累积咗相当大嘅升幅啦。不过近期都跟翻住啲即系新经济股啊，系有个调整啦。咁啊，都落翻去接近去買價嗰啲水平啦。咁同埋近期睇翻嘅位，啲科技股似乎都繼續會有啲調整壓力。咁我相信要試穿翻去啲買價都唔出奇添。睇短線部署，我建議可以先行即係沽出先啦。咁啊，再睇定個形勢咧，先至再買翻啦。等落翻10蚊留下啦，咁先再考慮咧，即係吸納翻去股份啦。 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證明地產金融業務部副總裁郭家耀郭生咧，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聽眾嘅問題嘅。唔該曬郭生，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啊。拜拜。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继续晨光第一线，时间嚟到9:09噶啦，直播室咧除咗有我彭姐，仲有朱海婷， 系啊 ，hello， 同阿 O， 早晨彭爷，早晨， 三个人齐脚系咪？ 系啊，最多系三个，不多于三个。 但系旧时我哋正常嘅情况底下，可以有四个人坐喺直播室嘅， 系啦， 旧时即系支麦要推嚟推去， 嗰个系视乎嗰个节目。个班底同埋需要啦，咁但系而家咧就我哋 直播室嘅设定其实都系得三支嘅梗麦， 系啊 系啊， 咁有阵时我哋都系需要大家去开心 share 啦， 系啊系啊， 咁啊所以都解释咗点解系不能够多于三人啦吓，咁如果咁样 share 分享分享咧， 系啊， 一陣 啲病菌又分享分享， 太過親密啦。 不過我哋都係戴住口罩做嘅，所以嚇即係分享咪都會盡量小心啦。 同埋我哋都誒繼續有好多啲相應嘅消毒啊、清潔嘅程序嘅，大家係放心嚇。我哋都係好樂於喺呢個咪前為你服務嘅。係 啦，咁啊嚟緊嗰個限聚令啊，放寬到四人啦，可以即係。打下牌，一路食饭一路打牌啦，有啲雀友们啊，守恒好耐啦。咁你当然你话喂二人麻雀都得啫，咁啊 点打啊？ 少两个人打牌，咁你咪搭埋其他嗰两栋咯。 有啲似细个， 每人打两个位咁样咯，系咪啊？ 系啊，可能系咁啊吓。 咁啊真系，我细个嘅时候无聊得止一个嘅时候咧，都试过砌副麻雀出嚟玩。 你自己一个人啊？ 系啊， 系啊。 不过就唔系真系识打麻雀嗰种，其实系当积木咁样自己喺度砌咧。打系砌四个位咁样嗰啲，学啲大人咁样。 咁希望疫情快啲退却啦，咁啊多啲嘅地方啊、食肆啊，该做生意嘅做到生意啦，想消费嘅人亦都消费到啦， 活动又可以回复正常啦。 系啊， 好。咁至于喺教学上咧，就都陆陆续续咧，希望嚟紧，尤其是九月尾开始啦，就即系大家啲上课啊，以至到系教授嘅方式咧，都可以逐步咧回复正常。咁至于我哋咧星期三咧九点过后咧，都有位教师嘅，佢以前都真系教过书嘅吓。林慧芭比 Miss Lam Lam 啊，今天咧佢嘅麥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都繼續咧同大家咧就喺呢一方面咧就探討下有啲乜嘢新嘅知識我哋要認識下咧。 九點鐘聽一聽麥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个星期三朝早嘅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当然继续有我芭比林慧啦。今朝早咧就请嚟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 Jamie 郑宝君啦。早晨啊 ，Jamie。 早晨啊 ，Miss Lam Lam。 Jamie 啊，我同你咧都有一个共同但系又好独特嘅角色。嗱，呢一个角色咧就系做在职嘅妈妈啦。好多在职嘅妈妈咧同我哋一样咧都面对住同一个挑战，就系今年嘅开学咧全部都系网上教学。 系啊，都听到好多个头都痛埋。你听到啲咩啊？ 我自己啦，同埋我身边嘅一啲家长朋友咧，就比较好彩嘅。咁因为咧，大家都叫做有好多嘅同路人啦，一齐面对住呢一个咁新嘅经验同埋挑战，咁大家都可以互相鼓励下，同埋大家交换下意见嘅。不过亦都见到咧，有好多在职嘅妈妈咧，就冇我哋咁好彩啦。可能喺人手上啦，或者系控制个科技上，甚至乎咧要安抚个小朋友乖乖坐定定上堂咧，都唔系咁简单。 呢个系真系一个好困难或者好头痛嘅嘢嚟嘅。我哋又首先谂下，即系睇下咩岁数嘅小朋友啦。如果系讲紧五六七岁、四五六岁嘅小朋友，你叫佢坐定定对住嗰个荧光幕咁耐，佢哋又未必系真系有咁长嘅注意力。而我自己接触嘅其他小朋友里边，佢哋都会同我讲，有部分嘅人同我讲，佢哋真系中意见到老师教多啲嘅，佢哋喺嗰个互动嘅过程里边学得到多啲。调翻转望住个荧光幕。比较单向的授课呢，效率是真的低很多 的。那这个时候你也帮手请教 Jamie 了。其实呢，一般如果讲的幼稚园的年纪的学生又或者是小学的学生，大概那个专注力是可以维持到多少分钟的了？ 我想这个很因人而异的，但是如果笼统地讲呢，幼稚园即是可能四岁至五岁的小朋友啦，你预二十分钟其实已经差不多 了。但是现在幼稚园的课堂有成40分钟一节课。 我明白啊，我很明白的这件事。所以有时如果真的见到他游了去或者开始想搞其他东西，我估有几个提议都可以给回听众去想一想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先去明白小朋友本身那个专注力是冇大人咁好啦，咁但系同一时间环境上边咧，亦都可以安排一下，尽量咧真系要上网课嘅时候，嗰个地方咧就唔好有太多会令到小朋友分心嘅嘢啦， 例如啲人行嚟行去啊嗰啲啊， 系啊，即系可能即系都要确保佢屋企嘅兄弟姐妹唔好行嚟行去啦，唔好有啲玩具啊，佢觉得好新奇嘅玩意，可以攞走咗佢嘅物品喺个台嗰度，咁尽量咧亦都制造一个环境话俾佢听咧啊。凡親上網課我們就在這個地方了，所以當你帶他進去，譬如說可能一個小小的 房間啊，即係書房啊，或者如果冇辦法，可能一個靜靜地嘅角落咁樣咧，等佢知道一去到呢個地方，我就可能要調整心情，準備聽老師講嘢，咁樣咯。 其實咧，我知道有好多學校咧都係用緊相似嘅策略嘅，就係想俾小朋友一種感覺，就係覺得，你每一次做咗呢一樣嘢咧，就代表你要乖乖地專心坐定定上堂啦。呢一樣嘢就係咧，要求小朋友咧上網課嘅時候都要喺屋企著校服喎。 其實都是好事嚟嘅，因為小朋友當佢有一個提示，佢好容易可以有一個關聯，即係校服就等於上課噶啦嘛。咁如果我哋幫佢培養呢個關聯，不論係著住校服啦，換校服著住校服，定一話台面喺嗰個即係指定嘅地方去上呢個網課嘅時候咧，都會係一個好好嘅提示嚟嘅。 即係環境嘅因素啦，又或者係一啲物件嘅因素咧，都會係一啲少少嘅 trigger 咁，一啲少少嘅刺激啦。 係啦，係啦，係啦，少少嘅 tips 去提佢哋，咁佢就容易啲在狀態嘅。 咁另外咧，其實有聽過有啲家長講嘅，就好似頭先阿 Jamie 講嘅嗰個例子當中啦。啊，萬一去到中途咧，真係周身喐啊，或者係坐唔定嘅話咧，家長又應該點處理咧？應該即時去提醒佢啊，定還是係由得佢啊？ 啊，呢、這個就其實個家長嘅做法都有啲唔同嘅。咁如果我哋用一個大人啲嘅角度去睇啊，如果你已經冇乜集中力，你寧願繼續望住屏幕發夢，定因為你可能行開飲啖水咧？咁如果你真係見到佢開始周身喐，可能俾啖水佢，定一定佢個人鬆一鬆，再提翻佢啊，我哋仲有幾耐啊？上埋先啦，咁可能对个小朋友嚟讲又冇咁大负担嘅，即系佢知道我原来会有一个完结嘅时间嘅，佢可能即系坚持多十五分钟就已经完成噶啦，咁对小朋友嚟讲会容易啲接受嘅。 系，咁其实都系啲少少嘅方法啦，又唔需要话太介意。可能咧对比其他小朋友咧，我自己屋企嗰个小朋友咧就冇坐得咁定喎。咁有啲家长都会始终因为咧上网课嘅时候咧，咪会见到其他小朋友嘅，可能喺个小组里面咧都有其他好几位嘅同学仔啦。咁系咪真系唔好话咁比较咧吓？嗰个状态上或者嗰个问答表现上面？ 其实我都有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我身上的，咁我都会陪我个仔上网课噶嘛，咁所以有时都小班面都谂，你做咩搭咁少嘅？咁但系谂深一层啊，其实佢系咪又真系咁喜欢对住个荧光幕去讲嘢咧？呢、這个我都有啲疑问嘅。咁所以我慢慢反而转化得到，就会系宁愿听到佢想乜嘢，学过乜嘢，咁啊事后问翻佢。咁啊，知道佢大概知几多唔知几多，你就好似感觉会好过你见到佢好猛震，哎呀，你做咩唔答啊？做咩唔讲多啲啊？咁样容易啲处理嘅，我觉得。 咁有冇啲少少嘅 tips 咧？其实可以教下家长同屋企嘅小朋友咧练习下又好，或者俾啲心理准备佢哋都好啦。咁未来始终可能有大半个月咧，都仲要系透过网上上课噶嘛。即使之前嘅表现咧，可能同家长嘅预期有出入啦，之后有冇啲咩进步嘅方法咧？ 其实我谂如果大啲嘅小朋友，讲紧可能已经想。小學二三四年班，佢哋有啲經驗去上網課嘅時候，咁就好啲啦。咁我估如果為一啲初初接觸網堂嘅小朋友咧，可以先帶佢熟悉個環境嘅， 係 咁就話俾佢聽啊，嚟緊咧我哋會喺個熒光幕上面見到老師嘅、哦。老师可以亦都可以透过你嗰个影住你嗰个位咧，即系个 camera 镜头啦， 系啦系啦，个镜头嗰个位都会见到你噶，咁所以你可能都要留意自己嘅行为啊，咁你俾佢少少心理准备先，都唔好话今日上网堂，琴日先带佢睇，俾多少少时间适应，因为奇怪噶嘛，做咩无啦啦我要对住个荧光幕讲嘢咧？系啦，不过调翻转又或者可能佢见哥哥家姐已经上紧，佢又觉得好有趣，都唔出奇嘅。咁但系预早俾佢预习咗呢一个成个过程系点样，即系话俾佢听啊，我哋先会换校服，跟住之后就会坐埋嚟，坐埋嚟咧，咁你会见到有个镜头噶、哦，咁镜头又会见到老师会喺透过镜头见到你啦，你又会喺荧光幕见到老师同其他同学仔噶。咁你可以话咗呢啲嘢俾佢听先。如果中间佢有啲问题问你啊，咁佢系点样听到我讲嘢噶？咁你都解释俾佢听。可能唔知边度有个咪咁样。佢熟习咗个环境， 咁變咗就唔會係上堂嘅時候覺得好有趣，即係佢唔會覺得個鏡頭好有趣啦，佢唔會覺得個咪好有趣咁樣咯。 係嗱，我都有聽過啲小朋友咧，就係咧之前嘅心理準備咧，似乎應該係足夠嘅，即係可能屋企啲人咧都同佢講咗啊，之後咧你就會咁樣透過用呢一個嘅直播軟件，用呢一啲嘅平板電腦咧就去上堂噶啦咁。咁但係咧，可能真係上課嘅期間咧，都見到小朋友咧，我唔知點解咧，明明平時係好多嘢講吱吱喳喳嘅，但係对住老师同埋对住班同学仔咧，就一句声都唔出，咁啊家长就担心啦，会唔会咧系关之前咧，因为大半年咧都冇乜呢个社交嘅接触啦，即系冇得同啲同学仔翻学啊，一齐去玩嘅时候咧，就造成咗呢一啲嘅社交困难咧吓。 嗱，我哋又好难咁样一概而论，不过我哋好多时候听小朋友咧，的而且确喺屋企系一个样，喺学校亦都系另外一个样嚟噶， 系啊系啊。 咁当两者撞埋一齊嘅時候，其實小朋友亦都會好奇怪，咦？我呢家究竟喺我屋企定上堂啊？咁所以唔出奇嘅，咁但係亦都唔排除就係、是，太耐冇見過同學仔啦，咁到底唔知講乜噶咯喎，開始都有少唔適應理解嘅，咁所以我諗我哋開初，譬如話頭一個禮拜真係開始上網堂嘅時候，我哋期望佢只係坐定定十分钟、十五分钟，咁佢慢慢慢慢适应落嚟，佢个时间越嚟越长，即系你见到佢个互动越嚟越多嘅时候，咁就其实系一件好事嚟嘅。我哋想希望见到嘅唔系一嚟就系一个完美嘅学生嘛，最重要就系见到佢着啲进步紧就足够啦。 都啱啊！其实咧，家长有时咧都唔需要净系咧完全百分百咁样咧偏重到去睇佢嘅上课表现啦。就等于好多家长咧都明白一个道理嘅，就系、是、只要你有参与嗰个课堂咧，即使你举手答错咗老师嘅问题咧，都唔紧要噶，因为你都可以喺错误之中学习噶嘛。咁啊，正如咧今次上网课呢一个方式咧，可能对于佢哋嚟讲比较新鲜，未必第一时间就可以适应到做到百分百嘅表现。其实个道理都系一样嘅啫。 冇错啊，每一个经验都是一个学习机会，哪管我们觉得它未必是我们想象中最理想的表现，但对小朋友来说都是一个成长来 的。所以家长呢自己都应该放松一点，虽然呢可能要陪着子女一起上网课，自己的事多了很多事做啦，时间可能又会跟之前有点不同啦，但是呢大家都是本着一个呢陪着孩子一起去学习的心态。我自己呢就觉得挺好的，终于都有机会看看平时学校是教些什么，同埋老师呢用一个怎样的方式和语气教他啦，我都可以偷下师嘛。 是啊，又悠自己一默啦，以前都冇得经历嘅呢家嘢，今次就要睇晒啦。 好啦，咁希望大家咧，今朝早听住晨光第一线嘅听众们咧，都可以好似我哋咁样啦，轻轻松松陪住佢上课，变成一个独特嘅亲子经验啦。 好啦， 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郑宝君 Jamie， 我哋下次再倾过咯。 好啦， 拜拜 ，Goodbye class，Goodbye Miss Lam。 听完 Barbie 讲育儿，是时候听下 Rubber Band 讲建议啦。 他冲刺行完了，一个撑过烦扰。脱绝直立多，平顺通通尖酸，轻佻作出判断，场内每个身体质素难增鲜，无业小。 趁无趁甩开身算抗拒顺命的就冲刺 有正能量嘅一首作品啊，就系帮咧咁多位啊香港人咧打打气噶，因为我哋都系好似一个运动健儿咁样啊，系、哦、啊， 哇，唔关我咁 fit 啦， 好嘢啊吓！ 晨光追踪三十一。 啊！呢、這个时候呢就揾埋阿刘畅出嚟问下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节目啊？阿畅， 早晨，彭爷，早晨， 今晚有咩节目推介？ 先同大家介绍今晚八点钟有延后之战。 会、哎、延后之战，咁就会讲到边一达边一分， 即 系边一样。 延后咗立法会选举一年啦，咁我哋都会睇一睇咧嚟紧呢一年嘅社会发展啊。咁今晚咧就同大家探讨下最新嘅发展就系咩咧？系咧港区国安法咧，而家已经实施咗啦嘛。咁啊，因为咁咧，美国就话要制裁香港。咁啊，国际社会好关注啦。加上呢个疫情嘅问题啊，香港呢个营商环境究竟有乜嘢影响咧？ 佢个延后之战由讲立法会讲到讲变咗营商咁得意。喂， 因为今晚真系请咗位立法会现任嘅议员上嚟同大家讨论一下。 莫非佢系来自呢一个界别？ 冇错啊，咁啊，佢就系纺织及制衣界嘅钟国斌。同埋咧，有一位真系香港嘅生意人啦，林景南，佢就系泰式生活百货嘅创办人。咁啊，上嚟同大家讨论下呢个营商环境啦。 中国同泰国唔关事，中国品啫， 中国品啊。 好啦，跟住有咩节目？ 跟住紧接住晚上八点半有日常八点半啦。咁啊，今晚咧即系近排港台电视三十一都好多恐龙睇噶嘛。 癫奴啊， 系啦，冇错。咁啊。癫奴以外咧，即系香港原来仲有其他人画过一只恐龙啊！嗱，癫奴系一只卡通公仔嚟噶嘛？ 系啊，呢期留意我哋港台电视三十一就成日出没嘅。 冇错，咁啊，今晚咧就会介绍原来咧香港有其他人画过呢啲恐龙嘅，咁就仲画得好似好靓嘅添。咁咧就系介绍一位香港漫画家李建良啊。咁李建良咧，佢背景都几猛料嘅。原来咧，佢系画过《中华英雄》啊，《天下画集》里边都有参与过嘅。即如果大家有看過《風雲》咧，裏邊有隻叫做火麒麟的、哦、 都是恐龍的品種嚟嘅。 咁我佢係一隻怪獸啦，都係佢畫嘅。咁咧係啦，咁佢原來咧真係好醉心畫呢啲古代生物，哦、即係恐龍。係，佢就用咗五年時間去畫咗三本咧呢啲古代生物嘅漫畫作品。 哇！咁啊，值得介紹下喎。 冇錯啊，今晚就嚟同大家。看下呢啲作品，睇下佢有畫呢個心得。 唔知佢以前啲 research 啊，即係基於啲乜嘢去揾呢啲嘅靈感，或者係真實嘅啲素材啊？ 啊，都係喎，嗰、那個資料搜集都好重要喎。 係咯，咁、如果大家想資料搜集，而家可以睇三十一台啦。 今晚都係一個資料搜集嘅階段啊。 冇錯，好啦，咁啊，緊接住跟住就夜晚九點半、有三十一看世界。今晚咧就同大家睇一個國家級嘅機密。係啦，就係、是、UFO、 美國啊。 冇錯啦，咁啊唔止美國嘅、哦，即係呢個不明飛行物體咧、就是、一路都係大家都疑幻疑真，都唔知真定假啦。咁但係原來美國太空總署、白宮五角大樓同埋好多權威組織嘅人員都話係真有其事嘅、 哦。哦，真有其事，但係嗰件事係點嘅一回事就？即系要吓彻彻底底咁样讲咯，都有排搞、 啊。冇错，咁今晚就同大家三十一看下世界之外，仲看下太空啦。 啊，咁我谂第时啊，净系特朗普都可以做一个专科嚟研究，即系呢个人物系嘛，都有排讲我谂。 解救佢、啊、 美国都即系实在太多奇人异事啊吓。 系啦， 咁啊，除此之外，再夜啲嘅十一点有冇节目？ 有啊，咁就有十一点夜晚有午夜广场学人串社科，今晚咧就题目叫做穷到住公。屋问号嚟噶，即系探讨下咧，香港嘅公屋咧，对呢个社会流动、财富累积有咩关系、 其实有个说法系调翻转，系啊，唔系亦都有个说法系住咗公屋之后先系储到钱落嚟， 系咯，揸 牌嘅 添啊。 咁呢个小部分啦，咁啊留意港台电视三十一今晚嘅选择，多谢阿畅，拜拜， 拜拜。

早晨，早晨啊！嚟到星期三啦，9:39。早晨 ，Heidi， 早晨，小白啊！ 早晨，早晨，小白，早晨啊！哦，鬼神光听众 ，Heidi， 今日享乐时代交俾你啦！ 我太挂住嗰啲男拍档啦，呢、這个节目 系嘛？咩好啊？ 咁好多时咧，我以前享乐时代咧， 你唔知道我又好挂住你啫。 系 咁咧，我都会介绍啲诶，我自己中意嘅，比较女性化角度多啲咧、嗯。我知道我有啲偏心嘅、嗯，但系今日实在太耐冇见你哋啦，咁、啊、所以咧，我今日介绍呢样嘢咧，我觉得其实几啱男人有啲麻甩感嘅，系一种咩小食嚟嘅？ 咩嚟嘅咧？呢个小食 嗱咁啊，入口好脆啦，同埋啲男士有阵时会即系当系零食啦，甚至乎就系唔知咪饮啤酒嘅时候都会食到呢样嘢。 薯片， 薯片都啱，但系咧跟住咧就肉质仲系劲啲嘅，就介绍啲猪肉干俾大家。 猪、肉脆脆啊，呢啲叫做啊。 其实猪肉干咧，我本身好中意食猪肉干嘅、 哦， 因为咧我细个咧其实成日咧会去屋企附近咧，咁有档卖真系卖嗰啲烧猪肉干嗰啲猪肉干。 你唔系澳门系咪啊？即系喺香港嘅。 新加坡。 哦。 系啦，咁嗰阵时咧就即嗱，而家嗰间嚟咗香港啦。咁、 嗯、 但系真系细个嘅时候咧，喺嗰度附近咧系有一间，然后佢哋系炭火烧嘅。 系啊，闻到嘅油街味已经闻到。 系啦，咁我就成日咧企喺个火炉侧边咧，就望住嗰个以前系哥哥嚟，个哥哥喺度烧猪。好鬼 香！而家系咪伯伯？ 而家阿叔， 阿叔而家可能 叔叔啫，味道伯伯嘅。 即系咪变咗我到而家，我都系好似有个人喺度好中意食猪肉干。 即系嗰种你会谂到猪肉干，你就会即刻谂到喺街闻到嗰种炭火嗰种嘅香味会。 同埋咧，我成日觉得嗰啲卖猪肉干嘅铺头会衰嘅。 俾你试食啊嘛！ 开到嗰个抽气扇好大、哦，吹出街噶。 系啊，真系好大机会系咁啊！ 等你闻到啊！ 我自己都几中意食噶呢啲，不过唉、哎，有阵时都系啦，即系怕肥啊，咁啊成日要勒住自己啦。不过旧式嗰啲猪肉干或者牛肉干咧，牛肉干系唔好提啊！我哋都系驾驶人士， 唔想喺街度收到嗰啲啊！ 你净系讲猪肉干啦咁样啊，咁但系咧佢系黏啲噶嘛，黐粒粒啲嘅，变咗咧你一食完之后咧，成只手咧要即刻要洗咁、样。 就系因为你呢种嘅问题喺食嘅时候嘅过程咧，你问我咧，我就一向都唔中意食嘅。一来我会觉得，你喺街你成日叫我试食咁样粒黐黐食完只手啦、就算喺屋企都系，除非你真系用切到佢一条条，用支。叉吉嚟食，但你其實就唔會咁屙過噶嘛，都係通常一大塊，大家係中意搣嚟食嘅感覺、我就覺得比較污糟同埋黐粒粒咧，我就本身唔算係好中意嘅。咁、當然啦，好多時啲朋友真係可能你頭先講去完星馬，甚至乎去完澳門， 澳門 手信收到就會食下。 係啊，澳門嗰啲手信街咧，成日話喂試下，咁你咧攞支牙籤嚟篤啦。咁疫情之前當然 OK 啦。依家咧你就會覺得，即係連試食嗰下咧都覺得，會唔會有啲細菌㗎？好驚㗎。咁、更加多就係有啲遊客啦，咁啊唔理。你咩國家？佢就咁用手咁去攞，攞完之後就咁揩落自己身 攞手又唔好，咁人哋有牙籤噶嘛。 好啦，既然我哋諗到中意同唔中意都各有呢個原因嘅時候咧，點解我今日會介紹呢？我就發現啦，其實而家我諗大家都會知道食零食都有好多嘅要求啦，同埋我哋喺買任何零食嘅時候，由個包裝啊到整個嘅感覺，都好多嘢要即係要提升先至會令到我哋吸引到啦。咁之後個新嘅一個都叫新進人氣嘅食品品牌，咁啊出好多嘅零食嘅。今次呢個嘅豬肉乾咧都有啲特別嘅原因嘅。首先就係講話，咁大家會好緊張，你嘅豬肉嚟自邊度噶？用咩豬噶、你知咩都會而家問埋個產地。咁佢哋就標榜咧，佢哋嘅豬肉咧就係用咧嚟自加拿大嘅豬佢嘅後腿肉。 哇！ 即 係 後邊只腳個大髀嘅肉，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嚇佢哋嘅賣點啦。咁、另外啦，呢一種嘅豬肉乾頭先我之前都專登 send 咗俾你哋幾位試咗先就係咧，好薄嘅嗱，以前嘅豬肉乾你起碼都有。有冇半 cm 或者 0.3 cm 咁厚嘅肉质嘅感觉？佢今次就系 sell 咧呢个猪肉干咧，系脆口薄到咧 0.01 cm。我形容即系好似张纸咁样。 好似啲人成日讲话叫猪肉纸啊嘛。 系啊， 真系做到纸个效果咧。其实 薄如蝉翼啊。 系啊，今日咧 ，Heidi 真系相当之好啊！耐冇见咧，8:00嘅时候咧，已经我同阿小白咧喺直播室出边咧试咗一块咁多啦。 系啊， 晨早俾零食你哋，唔好意思。 啱啊！我未食早餐啊， 食嗰一塊咧我又問一下小白個感覺係點啊？ 第一食落去真係好脆啦、我都有食過平時嗰啲除咗豬肉乾之外咧，仲有食豬肉子嘅。咁、但係本身個豬肉子咧，我麻麻地嘅，係、啦，因為我覺得佢冇豬肉乾嗰個口感，又唔係話做到真係脆得好霹靂咁樣啦。但係呢個我覺得佢咧，佢脆得嚟咧，而且佢保存到嗰個豬肉本身嗰、那個。 香味啊！即係呢樣嘢係我幾 surprise 同埋會令到我添食嘅最主要原因啦，就係呢個啦。 係，我都係讚嘅。咁我讚兩樣嘢啦。嗰、那個黑椒味咧好濃啊，我自己覺得有少少辣辣地咧，就刺激大家可以再食多啲啦，食多份。同埋咧佢。最勁係咩咧？最勁咧就係佢有少少豬肉絲喺度。 哦， 係 啊， 係 啊。 呢個咧就係平時咧啲豬肉乾嗱，你譬如最 其實佢薄到你舉起嚟睇咧，佢係都係 see through 嘅。 係啊，但係佢仲有一絲絲俾你睇到嘅，就唔係已經啊叫做混合成一個米漿狀咁樣，跟住再去烤焗咁樣咯。哇！我覺得呢下咧幾勁咁樣咯， 令到我唔 係 太中意食鹹嘅。零食嘅人我都會覺得 OK， 我會繼續食咁啊。幾得意咯，我會幾欣賞就係、是、啊，佢哋會對個豬肉嘅來源啦、啊，甚至乎係講明唔係冇澱粉質啦。咁呢個嘅食物製作， 講明冇澱粉質㗎。係 啊，佢講明冇澱粉質㗎。 好勁， 流口水添 都係。係啊，又要一陣有機會完咗節目睇下係咪整多塊。不過啊，依一盒嘅叫做豬肉子啦，我可以咁去，或者豬肉脆脆，大概幾多錢到啦嚇？ 嗱，價錢方面咧，因為都啱啱推出市面嘅，所以我都未清楚，咁都係喺佢嘅面書嘅網頁啦，甚至乎喺公司嘅一啲嘅資料嗰度睇到嘅，我可以再同大家查一下咯。 係、 哦，咁啊幾種口味咯，今日帶俾你哋，因為我知道你哋可以食重口味嘅嘢，就帶咗黑椒味啦。有啲就係譬如我屋企人食嘅，有小朋友我就俾佢食原味啦、或者有隻櫻花蝦味，或者係海苔，因為小朋友真係唔知咧好中意食紫菜。 系 啊，系 啊，紫菜可能有即系香口啲啦、 啊 那个感觉。 你知唔知如果我夜晚冇乜点煮饭咧、我开包紫菜俾我仔嘅啫。 其实你知唔知氹佢哋咧，有阵时紫菜咧整啲饭啊，咁又可以整到个好简单嘅紫菜卷，又食多两啖。 特别系有阵时用嗰啲韩国嗰啲有啲盐嗰啲油嗰啲咧，哇！佢哋嗰碗饭食晒可以。 咁啊，讲开，既然讲开紫菜，可以好快讲埋就系咧。 好啊。 嗱，我屋企咧依期就真系成日都用呢一个嘅气炸锅啊嘛。咁一个咧，我啲朋友教我更加系食得健康，因为好多时紫菜。好似頭先小白咁講，尤其是韓國嗰啲紫菜咧，係比較油啊，同埋多鹽嘅，其實好好味嘅。咁、但係有啲家長都覺得，哎呀，比較都係濃味咗啲嘅。咁、就教我咧用呢個羽衣甘藍啊，嗰只菜係 健康的菜，貴上價的菜咁樣係咪？ 就 貴啲， 洗乾淨佢啦，印乾淨曬佢咧。因為你都知道羽衣甘藍，如果你平時就咁食咧，其實比較苦啦，同埋會係粗嘅。佢、個尤其是中間框嗰個位咧，會比較粗得滯嘅，係好難食。小朋友，咁我哋就咧将佢洗完啦，印干晒，或者厨房纸印干晒，将佢中间嗰条轴咧，即系嗰条我哋话中间嗰条 stem 咧，切咗佢，就贴翻个叶嗰个位置咧，咁就会薄啲啦，同埋软啲啦。 即系剪咗出嚟就扇形咁样啦。 系啦，咁跟住咧就摆落个气炸锅度，再加少少海盐。咁其实你焗大约系五分钟、六分钟咧，佢就达到嗰个又脆口、有海盐嘅感觉，同埋又亦都系好脆啦，脆安安。咁你又觉得，咦嗱我？用羽衣甘藍一來就係健康啦，二來咧亦都係自己做，你可以調配嗰個鹹味咧。呢、這個都係如果你屋企想自製一個比較真係鮮味健康嘅紫菜口感嘅東西咧嘅一樣選擇。 我有朋友咧屋企都啱啱添置咗氣炸鍋，佢都話啊，其實你坊間咧好多。健康嘅零食，譬如將佢縮曬水嗰啲蘑菇啊，嗰啲叫做番茄片啊，嗰啲 水果乾啊， 係啦，咁原來氣炸鍋就有一個咁嘅功能都做得到咯。咁除咗頭先 Heidi 講羽衣甘藍，我講嗰啲食品咧都可以加少海鹽，用翻同一個嘅製作模式，撳幾粒掣咁就搞得掂咯。咁所以佢氣炸鍋櫃係有。 有佢嘅功效咯，不過我又成日都強調下，我有啲朋友可能佢自己一個人住嘅，買咗個氣炸鍋，咁我話你真係唔好微微送都氣炸鍋喎，因為始終都有一個高温嘅處理，成200度或者180度噶嘛。雖然可能你焗爐嗰啲去到咁樣，咁但係都不能微微氣炸鍋嘅送嘅，咁啊其中一啲咯，可以取代個煮食嘅方法咯，會好啲咯。 係咁，希望零食方面都食得健康啲啊！如果唔係，我同小白一陣食完啲豬肉子咧，就要出去咧跑幾個圈。 冇見你哋。我见你哋两个月都冇乜肥的 啊！好彩啫，遮住啫，着衫效果啫，系啊，肥嗰啲地方你睇唔到啦。Heidi 除咗咧， 俾你几人食多两块咧。 Heidi 除咗中意食零食咧，仲中意黎明嘅，所以我哋都听下黎明新嘅作品。好。 将琐碎凡事暂时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有 Suki 喺度 ，Suki 早晨， 早晨，各位主持人， 系早晨啊，系啊，有白元豪喺度啦，朱海定 Heidi 喺度，同埋 O 喺度啊 ，Hello，Hello， 系 Hello，Hello， 你好啊，系有啲乜嘢特别嘅点唱咧？想透过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讲出嚟先。 我要点唱俾我妈咪听。 嗯，系妈妈生日。 系啦，生日。 哦，咁啊，系咪本身 都系正日就星期二嘅，下个礼拜二嘅。 下个礼拜二嘅， 系。咁我哋就星期六会翻去同佢庆祝。 你计佢正一系计佢新历定旧历啊？ 计旧历嘅。 啊，系啦，通常即系话农历嘅七月廿八咯，妈咪就系嗬。 系啊，佢个旧历就系我个正日生日咯。 哇，即系今年系咁啱咯，系咪啊？搭埋一齐。 系。系啊。 你正一就九月十五啦 ，Suki。 系啦，冇错啦。 我都同你讲定生日快乐喎 ，Suki。 生日快 乐，多谢多 谢。系啊，点啊？谂住点样庆祝噶？嗱，而家个 双重开心。 诶，而家可以出去食饭啊？系咪？ 唔得啊，我哋太多人啦。 我太多人，分几台咯。 初头有谂过嘅，跟住然后因为我妈咪咧早几年咧就中咗风，就佢行动唔方便。 系。 咁所以咧，我哋就 不过唔紧要嗱，而家好多好好食嘅餐厅，你哋中意可能饮开茶或者啲中菜咧，都好多外卖噶啦嘛，买翻屋企或者去探佢嘅时候陪佢食，都一样可以做到咁开心嘅感觉，系咪啊？ 系咯， 系啊，我哋几姊妹咪大家一齐谂煮啲嘢俾佢食咯， 仲好 呢 个 都好 系啊， 你哋 咁佢又好开心咯。 你哋识得煮嗰啲餸菜系咪以前妈妈教你哋噶？ 都系噶，睇佢点样做，睇佢点样煮，咁就喺佢身上学咗咯，学到啲偷到师咁咪，而家煮翻俾佢食咯。 我相信你哋煮唔足妈咪嘅一百分，你哋煮咗五六成啊，对妈咪嚟讲都已经系超乎佢想象噶啦， 都已经系满分噶啦。 Suki 有咩说话同妈咪讲啊？透过大气电波， 同佢讲声生日快乐啦，祝佢身体健康，年年都开心，长命百岁咁样咯。 好， 系我哋祝个 Auntie 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啦。 你自己都生日快乐 ，Suki 吓。 好多谢晒。 好多谢你电话。 好多谢你电话 ，Suki， 拜 拜。 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就可报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 真的爱你属于 Beyond 嘅作品啊， 都送俾所有嘅妈妈啦，系咪？ 嗯，咁即系送咗俾 Heidi 噶咯。 多谢，我收到噶啦，我都会有份。 幾好啊！一翻嚟即刻送只歌俾你添啊！ 咁我哋都有豬肉子食嘅， 係啊！ 多謝 Heidi 啦， 聽日再見啦，拜拜。